界，將疫情政治化，不利全球團結協作抗擊。另外，王毅又同文萊外交事務主管部長艾瑞曼通電話。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晚上有一兩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日間相當温暖，晚上至週末有雷雨。而家嘅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87%。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稍後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能見度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狂風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能見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級，澳门吹东南风1級，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級，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0704点，升2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47点，升2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1.42，瑞士法郎0.983，澳元0.597，加元1.446，新西兰元0.584，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1.0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10.03美元，賣出1634.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6: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3月25日嘅，咁啊喺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啦，咁啊都系要继续翻工嘅。今日咧就系啊农历嘅3月初二嚟嘅，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7%。啊，直播室入边咧，今天早上当然啦，啊继续咧紧守岗位，同你一齐喺收音机嗰度啊见面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豪，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咁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面对住例如而家嘅疫情啦，或者系你日常生活嘅一啲嘅困难，我哋都要用智慧加上我哋嘅勇气，先至能够将佢哋一一解决。特别我哋攞出勇气嘅时候，面对住敌人可以话相当之关键。但系你有冇谂过，当我哋遇到困难，原来？在有阵时一啲嘅情况底下，我哋面对我哋嘅朋友，需要攞出更加大嘅勇气。伙伴对我哋嚟讲非常重要，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唔可以一个人生活，唔可以一个人生存。喺你嘅身边有几多嘅伙伴可以同你一齐共度每一个嘅时间，一齐排除更加多嘅艰难，去到迎接大家成功嘅一刻呢？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7%。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若你志在远方，却在窄路彷徨，你我也一样不见方向。即管接受创伤，其实痛楚你我一样，在这伤口生盼望，就能不放。同行我同过安乐受，同与喜互悲苦，一生四年八冬，都有着恶运埋藏。总算是结伴同行，就算一生不见我，亦能欢唱。若你爱在远方，当晚上追忆以往，你我也一样不免心伤。即使爱没结果，仍是每天也要一样，用每一分的努力，默然感想。你不孤单，同行是我梦，同过安乐受，同与喜。一生四面八方，都有着恶运埋藏，你我也一样，只有抵抗。 这科，总算是结伴同行，就算一生不见忘，亦能欢唱。 一首嘅歌曲啊，《结伴同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咧就系星期三早上啊。点十五分嘅时间，咁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结，诶，喺我哋嘅晨光百科入边啊，见得到咧有一个关于沙头角历史嘅。啊，原来喺1951年啊，香港政府为咗防止偷渡同埋走私为由，将毗邻嘅深圳一大片土地咧就列为禁区。自此啊，沙头角咧就同外界分隔啦，由繁荣变成冷清。沙头角的民初楼宇未有发展，估不到呢，就是因为未有发展，故此得以就是流传至今。其实曾几何时，沙头角是新界东北部一处就是非常繁盛的地区。刚才提过，1951年的时间，香港政府将边境一带就划为禁区之后，沙头角就仿佛好像和外界隔绝一样，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间廊，发展停顿了下来，本身历史和风土民情逐渐被人遗忘。虽然特区政府在2012年开放沙头角边境禁区大部分的村落，但是沙头角区仍然是禁地。坊间过去就很少有团体推广沙头角历史文化，或者就是举办有关导赏团带领市民进入该区参观。不过呢，亦都有本地的旅行家就话到啦，沙头角墟开设故事馆，咁透过呢就是展览啦、导赏同埋教育工作啦，咁向公众介绍一下沙头角的历史风情同埋生态的保育，希望呢能够承传得到呢区内的客家同埋学老文化，令到社区重现活力噶。要进入沙头角呢，一定呢就要透过一啲嘅手续啊，申请咧就系边境通行证，即系我哋成日俗称嘅禁区纸。一般人咧好难啊进入咧就沙头角墟同埋中英街亲身了解噶，唯有咧就系靠翻文字等等唔同嘅故事去到理解同关注。早年住喺该区嘅村民咧都系客家人嚟噶，佢哋买卖物品咧就要去到较远嘅深圳墟，即系而家嘅深圳东门。道光年间，沙头角的客家村落组成了十约联盟，摆脱了就是当时控制的深圳墟，在靠近沙头角海一边另立了就是东和墟，逐步就成为了区内的贸易中心。沙头角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1898年的时间追溯，英国租借新界，令到沙头角一分为二，沙头角就 十有八啊归入咧就系英界。另外咧就超过大概咧就两成嘅乡村，包括咧就系东和墟，就喺华界。中英双方喺沙头角边境咧就树立咗木桩啊，就为一条嘅界线。上面咧，上书就写到咧就系啊，大清国新安元界噶。1905年嘅时间，沙头角一条干涸咗嘅河道上咧，树立咗就系中英地界嘅石碑，一字排开。啊，当其时英界方面嘅沙头角咧，可以话相当之繁盛噶。1911年啊，九江铁路特别加建咗一条支线，连接咗粉岭同埋沙头角，方便乘客咧就来往运送货物噶。啊，初期啊，每一日有四班。咁啊，行完全程咧，其实都需要55分钟噶。去到1927年，香港政府建成咗沙头角公路，走线同埋沙头角支线相同啦。咁啊，令到后者营运大受影响。终于咧喺1928年4月1日咧就停驶咗啦。每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唔同独特嘅故事，你住嘅地方又有冇了解过呢？ 这首作品是关淑怡《星空下的恋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是多云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晚上有一两阵的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的，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可以就同听众一起讲下古仔啦。西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做李广，他很厉害的，骑马又叻啦，咁啊打仗射箭都好叻，可以话非常之勇敢、骁勇善战。有人叫他做飞将军，唔系而家咧，即系坐巴士只脚飞过去嗰啲飞将军，人哋个名字真系叫飞将军。有一次咧，佢去到岷山南麓打猎嘅时间，突然之间发现咗草丛入边有一只好厉害嘅猛虎。呢只猛虎咧就唔系谂住出嚟射波嘅。李广见到啊，梗系惊啦。于是乎咧就急急忙，哇，弯腰，会，哇，好似后羿咁样，咻一声射箭，全神贯注，用尽佢嘅气力，一箭射出去。阿李生本身咧箭法都好好噶啦，佢以为咧老虎啊一定咧就会中箭身亡，一射射过去啦，行近。行近行近，诶，估唔到咧，佢见到呢一只老虎仲企咗喺度，唔单止咁啊，啲箭咧仲插住咗喺老虎嘅头上边，凭住月光嘅光芒照射底下，佢望一望，咦，原来佢唔系一只老虎嚟嘅，佢一个好似老虎嘅大石头，但系支箭一样都系插住咗喺啊。呢一嚿嘅石头入面，佢当然相当之惊讶啦。佢唔相信自己有咁大嘅力气，于是乎佢就谂一谂，试一试，退后几步，弯腰再射箭。但系无论佢点样射，都冇办法再将支箭射入去呢一嚿嘅石头入面。呢件事传咗出去之后，好多人都话到：，诶，佢真系神人啊！有学者杨雄就话到啦。如果诚心真意，即使咧好似黄金一样嘅石头咁坚硬嘅嘢，都一样会被破碎，会被感动。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系因为咁呢一句嘅成语就流传落嚟。意思系指只要你诚心所至，必定能够感动天地。就算系金系石，只要你够诚意，用心去做每一件事，都能够解决。石头都会为你而裂开。今天你的工作够不够诚意去到做呢？尚未成功会不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尚未得到黄金会不会是你的诚意仍然有所欠奉？ 既然回家 首嘅作品咧，佢系周杰伦。六点半钟之前揾你，黄金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股大幅反弹，市场憧憬美国国会快将通过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以舒缓新型肺炎疫情冲击。加上联储局上日突然加推无限量宽，利好市场气氛，三大指数全面急升。道琼斯指数收复2万点，最多升过2146点，收市系报20704点，大升2112点，升幅11.4%，创1933年以嚟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政府凌晨起禁止嚟自海外国家或地区嘅非本港居民入境。午夜前最后一班由阿联酋来港嘅航班，晚上大约11点半抵港，旅客以港人为主。不少人由英国各地经迪拜转飞香港。有英籍旅客说，转机前有航空公司职员拒绝非港人上机。昨晚一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航班因为延误未能赶及在午夜前来港。机上的内地、台湾、澳门和香港旅客需要强制检疫14日，并接受深喉唾液检验。国际奥委会接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建议，推迟夏季奥运，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重申，新型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发展，推迟是为挽救生命，估计要4星期评估新的举行日期。东京奥运原定7月24日开幕，延期举办，比赛场馆、住宿设施、志愿者招募和各項目的國際大賽協調將會成為議程，但巴克強調雙方沒有討論延期的成本。一般估計延期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大約60億美元。多名運動員表示支持，已經運底的奧運聖火火種將會留在日本，但原定的火炬傳送不會舉行。2020年东京奥运推迟，成为现代奥运120多年历史首次因为非战争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纽约州长葛姆说，纽约州的确诊数字平均每隔3日就加倍，估计疫情高峰期在2至3星期后。葛姆以子弹火车形容确诊人数急增的速度，估计纽约需要140000张病床照顾确诊患者。葛姆又关注用来协助病人的呼吸器严重短缺，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联邦卫生部门储存了20000部呼吸器，认为应该先提供给纽约州使用。纽约州是美国目前最多人感染新型肺炎的州份，超过25000宗确诊病例，大约15000人在纽约市。死亡人数增至最少21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这么危险都是不要玩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6:35的时间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21度的气温，现在出面是相对湿度 88%， 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老在早上的时候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一起就是努力工作。各位听众，大家加油，大家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是3月25日，是不是又是那些怒料，不是愤怒料啊，是我们常常说那些啊白怒啊白怒啊那些怒啊，又是这种呢，就是我们叫它小白怒啊，他们繁殖的季节了，近日也都引来不少的市民呢去到就是那些怒料林拍摄，其中大埔怒料林对出也都有很多的人去到留念，去到欣赏，甚至乎攞埋长镜头去到影添。大埔河一带咧，亦都系有噶噃。发现都有几多嘅市民咧，中意咧就系观鸟，以及咧就系攞相机咧就影下啲雀鸟噶。不过记住啊，市民喺拍摄咧呢一种怒料嘅时候，需要保持住一定嘅距离，千祈唔好骚扰咧啲雀仔繁殖，否则咧原来有机会啊触犯法例噶噃。例如只是说大埔都发现在树上有大批的鹭鸟聚居，不少的雀仔也都是担着树枝频频往来就是树上筑巢，这个景象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去到影相。其中都有些市民说到摄影都已经有多年的经验了，指出自己早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贴出这一种雀仔鹭鸟的照片，看到他们飞行的时候那个姿势非常优美，故此都忍不住想着去拍下照，更加带埋就凳仔表示一拍就可能会拍4至5个钟的了。他们都指出一两个月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小鹭鸟出生了，到其时的照片会更加震撼。不过他强调生态摄影以不打扰生物为宗旨，故此摄影的时间必须就要与这种雀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香港观鸟学会研究经理余日东就指出，每年3月至6月左右亦都是鹭鸟繁殖的季节，过了的话这段时间鹭鸟就会等待下年同样的时间才会再次回到这个繁殖林。余日东更加话到，欢迎市民就拍低雀仔就去到做记录，以及就分享给其他人，让大家更加喜爱这些雀仔。不过提醒，香港所有的繁殖鸟类都是受到法例保护的，如果有市民骚扰鸟类繁殖原来是会犯法的。根据第170章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任何人除了按照着特别许可证行事之外，不得取去、移走、损害、销毁或者是故意干扰任何受保护野生动物的巢或者是蛋。违例者怎么办？最高可以判罚款10万以及监禁1年。余日东更加提醒和建议，市民在观鸟的时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千祈咧就唔好做一啲不必要嘅动作，例如咧讲嘢好大声，因为其实咁样咧都会影响咗雀仔繁殖嘅过程噶。而家咧好多人咧就多咗谂办法啊，去到咧就亲亲我哋嘅大自然。其实咧，唔单止系好多人啊，甚至乎咧好多嘅教学上面咧都会就系留意到咧，而家观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活动嚟噶。特别系而家要留翻喺香港啦，系咪？又冇得出外啊，咁啊叫谂多啲点子。不过其实观鸟学会咧亦都收到好多市民嘅投诉。又话到咧就系会唔会咧有啲嘅工程啊，佢哋咧需要修剪树木嘅时候，会影响到咧呢啲嘅叫做雀鸟咧去到繁殖咧咁样。上年咧就出现过呢啲嘅问题啦，咁希望今年咧就唔好再出现咧咁多就系喺特别影响到啲野生动物嘅事件，令到咧呢个地球或者呢个香港都系我哋所有物种咧适宜居住嘅。雀仔咧，当我哋见到嘅时候咧，都觉得系开心嘅。咁啊，离远观察，睇下佢哋喺天空嗰度翱翔咧，都系一件快乐嘅事情嚟嘅。今天啊，如果你系有时间嘅，会唔会又攞起自己嘅相机啊，或者简单啲拎住自己嘅电话，去到有雀鸟附近嘅地方，用一个保持住远嘅距离，好好地观察佢哋，好好地欣赏佢哋，感受一下大自然俾我哋嘅魅力同埋生命力呢？ 话剧诗词和舞蹈，糅合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人生并非虚耗，何来尘埃飞舞？ 歌曲来自陈奕迅沙龙。早上的时间继续亦都有我们的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衣服又衬得不好，怎么办啊？ 放心啦，我们职场变靓一点一定帮到你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咁啊，趁未出门口啊，梗系教下大家点样变靓啲啦。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变靓啲，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马，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哇！而家咧就系继续嘅疫情咧，就系困扰住我哋每一个人啦，所以我哋都好头痛啊。化妆方面咧，真系好彩有你继续帮我哋叫明灯啊，即系指下路先至得啦。因为戴住口罩咧，即系嗱，我哋口罩入边嘅部分点样处理之前咧，都曾经同大家讲过啦。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只眼咧就唔会遮住噶。我谂只眼咧。要再想想办法整靓啲先得喎 ，Queenie， 有冇办法啦？ 系啊，有啊，用啲快捷方便嘅办法帮下大家。 快捷 啊，近排系啊，近排有冇听过？嗱，之前应该快捷方便啦。如果譬如有阵时真系冇乜心机化妆，就讲过话你整咗飘眉啊、雾眉嘅效果，咁啊已经有晒色啦，又整咗眼线，咁都咁上下啦，连眼妆都唔系好想化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搞个睫毛。眼睫毛，咁我哋咧其实最近咧好 hit 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哋真系好似小白话斋，真系冚住个口罩，咁剩翻只眼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会 focus 你嘅眼睛嘛。除咗直眼睫毛系令到你增长啦，咁因为你系直眼睫毛系摆啲毛发喺度系假噶嘛，咁我哋可以利用一个技术叫做角蛋白矫睫。咁佢嘅意思呢就係將我哋嗰啲眼睫毛呢好似以前舊式嗰啲電眼睫毛嘅整亂佢咁樣囉。 咁、哦、 如果係啦咁望出嚟個效果呢，有好多人呢都電過眼睫毛㗎，你有冇見過？ 我嘅冇啦， 身邊嘅朋友做 嗰啲。我咁後生。 我后生唔知啊，妈咪嗰啲咧系 啦，啊！但我啊听我阿妈讲过，系啦、以前即系嗰啲电眼睫毛咧，佢望起上嚟咧，好似鲜明啲嘅，或者嗰个眼睫毛望起上嚟咧系亮丽啲，唔会咁软啊，咁蒙咗啊，系俾人哋嘅感觉咧系好似只眼又大咗咁样，系咪咧？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个睫毛咧，即系等于我哋钳咗睫毛，又再搽咗睫毛液之后咧，你只眼一定好似打开咗咁样，会精神好多。咁但系传统嘅电眼睫毛咧，佢其实同而家呢个角蛋白矫睫术个分别咧，就系传统咧佢个药水系有碱弱性噶，咁所以有碱性嘅 ，sorry， 碱性，咁所以咧佢系会伤到我哋嘅睫毛嘅角质层嘅。咁同埋个卷心咧系比较幼啲，我哋卷出嚟嘅睫毛咧系会反晒入去我哋自己本身个眼皮嗰度噶，咁所以个效果出嚟。就会耐咗咧，你会觉得好似乱糟糟咁样咯，即系擦嚟擦去咁样咯，嗰、个眼睫毛。但系而家新呢一个咧，佢个角蛋白矫睫术就系可以利用我哋自己毛发上面嘅角质嗰、那个角蛋白结构原理，咁令到我哋咧个睫毛咧系俾我哋个营养啦，可以令到我哋坚硬啦，同埋可以自然卷曲噶。 哇！ 咁所以视觉上你觉得嗰个眼睫毛系长咗，同埋好似粗咗咁样，即系硬净咗嘅。咁所以冇咁容易，好似我哋钳眼睫毛咁容易 整斷咗啲眼睫毛咁樣咯。 嗯，哇！以前同而家咧，都就算都係搞或者整呢個眼睫毛咧，大家嗰個叫科學嘅原理都已經唔同咗層次喎。 唔同咗層次啊！而家已經係係俾啲營養你個眼睫毛去捲曲，同埋係無毒無害啦。佢同埋唔含亞摩尼亞，所以就變咗好安全咯。 係整嘅過程其實又要幾耐咧？呢、這個即係眼睫毛將佢整靚佢。 整靚佢嘅時候，其實一個鐘頭到已經可以幫你整咗佢卷曲同埋長噶啦。咁但如果另外佢仲有 一 隻咧新科技，你話有冇聽過咧？佢直情有一個染黑嘅技術， 眼睫毛都染黑啊？ 係啊，幫佢好似染頭髮咁樣染黑。 係啊，係因為我譬如我自己係華人啦，咁我自己本身個眼睫毛都係黑黑地嘅。咁即係如果佢染黑嘅話咧，係染到變成嗰隻深黑色嗰隻喎，係咪咧？ 會比我哋搽咗 mascara 嘅效果咁樣啦。 哦， 搽咗睫毛液，黑色嘅睫毛液， 黑得嚟仲有少少靚身嘅，會唔會？ 係會嘅，會嘅、 哦， 有啲光澤度嘅。 係啊係，哦咁啊整完一次之後， 所以我哋即其實染黑嘅情況咧，如果譬如你需要染黑嘅話，就多多十五分鐘到啦，咁、但係咧，佢就可以幫你嗰啲一條條眼睫毛，你會做出嚟咧一條一條一條咁嘅效果咯。 嗯， 我哋平時眼睫毛就一排，會比較密嘅嘛啲眼睫毛，咁佢可以做翻一條條嘅效果，好似搽咗 mascara 咁樣，咁、就大約可以咧呢、這個做咗呢個矯治術咧，可以維持咗6至8星期。咁都可以 keep 住咁靚， 係咁啊，唔使煩。但如果沖涼嘅時候咧，需唔需要有啲咩特別保養嘅地方或者要留意嘅咧？冇理由我就咁攞啲簡易啊，洗下佢咁，跟住佢又甩咁，會唔會㗎？ 唔會㗎。所以好處就喺度，可能你啱啱做嘅時候咧，你24小時啦，即係如果你做咗個染黑技術，24小時就唔好掂水咯。咁、但係過咗24小時之後咧。咁你就好似平時咁樣對佢得㗎，洗面啊、化妝啊、落妝啊、照咁樣，咁佢都唔會甩㗎。 係， 咁所以呢樣嘢都幾好， 幾好，幾方便啊。但我想問咧，譬如呢個眼睫毛呢一類型嘅叫做化妝技巧啊，或者直頭將佢電咁樣呢啲技術咧，女士咧就比較常用得多，會唔會男士都有用到嘅空間嘅咧？ 會啊，有啲男士咧，佢哋本身可能咧，因為其實你做呢個矯治術嘅時候，你會見到本身唔同嘅眼型啦，譬如小白你自己本身雙眼皮都好明顯噶嘛，咁咧你可能咧你做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嗰個眼睫毛會比較翹啲嘅，咁如果譬如嗰啲眼皮咧比較聚啲嘅，即係男士啦，咁佢哋咧揀個帽咧就可以揀翻咧一個咧厚身啲嘅帽，咁就令到咧佢自己本身望出嚟嘅眼睫毛咧就長翻啲咯，咁你譬如你個眼睫毛你個雙眼皮係比较明显的话，你揀个帽呢你就可以揀啲薄身啲嘅。咁变咗你摆咗喺你个眼珠上面，我哋会黐住一个叫做矯睫帽㗎嘛。咁嗰个帽呢就係令到你望出嚟个卷曲度想挛啲呀，定係冇咁挛啦，定係还是想夸张啲添嘅。咁样。 男士如果做， 所以就揀返自己。 但男士如果做呢一类型咁整眼睫毛，其实坊间多唔多，会唔会俾人笑㗎？ 坊間就唔多嘅，咁但係有啲男士本身我就講緊嗰啲眼皮比較腫嗰啲咧，其實佢哋做咗呢個矯治嘅時候，佢相對地覺得嗰個眼睫毛係拉長咗嘅，咁你係明顯地有神啲嘅，咁所以男士如果我覺得眼皮深嗰啲，即係眼皮比較肥大厚嗰啲咧，咁你做呢個就會比較靚啲咯。但如果一般好似小白已經咁靚嘅話，你再做咧就成個女仔。 哎呀，好衰嘅你神早流流讲呢啲嘢。 成个娃娃咁样。 娃娃脸咁样系嘛。 系 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睇呢一个技术呢啱唔啱你啦。咁如果系嘅话呢就整一次。咁呢就唔需要呢就每日朝头早呢又搭车啊坐车啊或者返工之前屋企呢赶住时间喺度咁样整啦。咁各位女士或者男士啦都可以諗下呢个系咪啱自己令到自己望起上嚟更加靓或者更加醒目更加有精神嘅一个方法啦系咪好啦，今日朝早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Queenie 啊，整得条眉靓咗嘅话，同人单眼都煞食啲。今日你谂住同边个？ 眨下眼呢？用哪个未来眼去呢？ 歌曲《未来眼去》，张国荣、辛晓琪嘅，室外温度21度。呢、这个时候咧，先听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啊，转头八元号同埋晨光第一线咧，回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呢排你想揾嘅嘢系乜嘢咧？勇气、对的人，定还是只系口罩咧？ 找得到决心吗？ 每个做创作的人，或者每个对世界好奇的人，都可能问过这个问题，究竟生活中寻找的是什么呢？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问号。 李十一今次来到内心独白，还你知值得去坚持和寻找的是什么。

佢用維他命去分嘅。 哦，維他命好。 咁你頭先講嗰兩樣咧，都係保護眼睛嘅一個因物嚟㗎啦。咁啊，杞子同埋藍莓咁樣。咁但係仲有多啲喎。呢個就係大家估唔到嘅，或者日常生活入邊咧，譬如食 lunch 嘅時候啊，都可以試下多少少去食用咁啊。譬如維他命 E 啦，咁 E 係乜嘢咧？嗱，一般咧相信不少嘅眼睛嘅疾病咧，都同啊呢个氧化压力有关嘅，而维他命 E 咧就可以啊有助保护细胞咁啊，包括乜嘢细胞咧，就系眼部嘅细胞啦，免受咧呢个自由嘅基因咧去侵害。曾经咧有一项咧为期七年嘅研究啊，揾咗咧3640名嘅患者咧，有呢个黄斑病退化嘅病人啦，咁每日进食咧一种 应该黄斑点病变啊， 系啦，咁但系佢呢个译音就系叫黄斑病啦，单咁样讲啦，咁都大家会意识得到同一样嘢嚟噶啦，应该系咁啊，应该译音嘅问题啦，每一日咧就进食一种啦 supplement， 咁啊入边咧就有好多嘅维他命 E 嘅，咁啊发现咧眼睛嘅退化程度咧就減低咗25%喎。咁你話喂，係咪一定要食嗰啲補充品啊？嗰啲唔想日日都懟一兩粒藥啊，一兩粒supplement先瞓覺啊，或者翻工喎？咁你可以咧由果仁啦，同埋咧三文魚啦，仲有牛油果啦，同埋一啲綠葉嘅蔬菜咧，都可以攝取到多少少嘅維他命 E 咁樣啦。咁啊，除咗維他命 E 咧，仲有一樣咧就係叫做煙酸啊。咁呢種煙酸咧就喺边一度可以摄取得到咧？喺牛肉啦、鱼啦，最紧要咧就系蘑菇啊！蘑菇嗰度就可以摄取到烟酸嘅。咁烟酸有乜嘢用咧？亦都系咧一种维他命嘅 B3 嚟嘅，有助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啊！同时佢都系一种咧抗氧化剂嚟噶。最近咧有研究指出啊，烟酸咧或者有助啊预防呢个青光眼嘅。咁所以咧，头先讲嗰几种食物啦，鱼啊、蘑菇啊、花生啊，呢啲咧都有机会接触到烟酸。咁啊，不过小白讲得啱嘅，源头去保护系最好嘅，即系意思咧系大家即系尽量少啲用手机啊，或者尽量少啲用平板电脑咧，可能咧先系方为上策啊吓，喺呢、這个叫做抗疫嘅年代入边， 科学家都好叻噶啦，已经同我哋讲，其实蓝光对我哋嘅损害都好厉害咁样，咁所以有啲 mon 又 cut 咗个蓝光， 系 即系，但系又唔好以为 cut 咗个蓝光就代表一了百了， 系啊， 都唔系嘅， 都唔系噶， 俾只眼仔唞下啦。 我已经有 cut 咗蓝光啊。自己又戴咗防蓝光嘅眼镜啊，咁但系你 会过期喎，防蓝光嗰啲眼镜你知唔知啊？ 会，每样嘢都会过期，人都会过期， 即系唔好谂住一世会一世帮你防蓝光 啊！导致好似为期两年定三年咁样。 提听众， 咁啊，好好嘅保护嘅眼睛啦。今个早上就希望呢啲 tips 咧帮到你。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idi 你好啊！ 早晨两位， 系早晨 Didi， 有平时有冇啲咩办法咧保护下嘅眼睛，等你睇得清楚啲呢个交通嘅情况？ 系啦、 我都睇得好清楚嘅，我都保护我嘅眼睛。 系因为个 mon 越嚟越大系咪？ 系啊，你都见到我哋交通中心啦，几多个电脑喺度啦。 系啊， 但系我就冇乜所谓喎，反而我就唔系成日睇住个电脑。但我仔咧，即系你知啦，而家放假啦，由朝到晚对住个电脑，我觉得都好担心。 唉，担心都冇用噶啦，系啊，谂多啲花神嘢俾佢玩下啦，譬如同妈咪一齐执下屋啊，做下家务啦，将佢啲时间转换咗去做第二啲唔使对住部电脑嘅嘢。 叫佢仔啊，净系望住佢阿妈，咪够养眼咯。 系啊，系咪、啊？你多啲阿仔，你唔好成。望住部电脑，跟住咧 望下我啦，仔。 冇噶，啲小朋友好醒噶，或者年轻人话：好，妈咪，我帮你影几张靓相，跟住再将我部手机个 screen saver 咧就变咗妈咪个样，咁我咪又望住你，又望住部手机咯，系咪先？ 啊！我边有咁好啊？你知唔知而家呢一代嘅年轻人啊，20岁啊，真系睬我都傻，同我咩啊？正你头先讲话帮我手我屋企好难啊，真系 系咪啊？ 唔系嘅，唔系嘅， 可能我整得系你啲啊咁就。好，我哋讲翻交通。 好，如果唔系啲家事讲晒出嚟。 好，交俾你讲下交通，唔该。 咁今日都几好噶吓，咁都系行上啦，隧道路面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提一提大家有两个爆水管封路噶，长沙湾嘅青山道啦。 同埋青山道与兴华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呢一个爆水管都系喺长沙湾啫，咁不过就喺永隆街啦。咁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不过讲完啦交通，我想讲翻就兜翻头先嗰啲嚟讲。啊，好彩啊，边一我听到啊。小白你讲，原来蓝光有过期眼镜，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有期限噶，系啊。真 哦， 系啊 ，OK， 咁我 同爱情一样， 唔系我正正想讲话，同某啲嘅爱情一样有啲期限，唔系所有嘅爱情都有期限嘅， 冇嘢， 冇期限 嘅，好冇期限 啦，好 啦，爱情万岁，唔该晒呢啲，拜拜， 爱情万岁好似一只歌嚟嘅，系，唔系我们万岁啊，陈奕迅，好啦，交俾阿 Barbie 讲下天气先啦，系咪？ 你好啊 ，Barbie， 系 Barbie 早 晨， 早晨啊，你有冇护眼啊？你平时？ 我以为你问我爱情有冇期 限，唔敢问啦，呢啲牵涉太多家事，问下你啲眼睛保唔保养到算啦。 系啊， 护眼啊，即系唯有叫自己有时如果望下得个电脑屏幕，又或者手机屏幕太耐嘅时候咧，要望下其他嘢咯，算唔算啊？ 都算噶， 不过你戴 con 嘅关唔关都会反而冇望咁多嗰啲平板电脑嘢电子产品多，因为你望得多真系会只眼干啊，同埋干涩一啲，反而仲系一个警号或者提醒咧，你唔会。是咁望住咯，关唔关事咧？ 其实都关事喎，不过我觉得呢个系睇个人嘅自觉性咯。即系有啲人就觉得，眼干嘅话就眯埋一阵啦，即系可能唞一唞，然之后就再望咯。咁我自己就唔系嘅，如果我真系一眼干，我就真系收埋佢，得啦，唔好睇啦。 哦，咁啊好啦，做个好榜样俾阿女女睇啊嘛，系咪 先？系啊， 佢见到你 成日 玩，佢都喺度玩噶啦。好啦，咁啊天气方面系点咧？ 今朝早呢，嗱，我以为呢係会凉爽啲嘅。咁但係呢体感行出嚟，因为呢其实我係头先未行出去室外之前呢，我係见到出面阴天喎，好似呢啲树都有少少微风喎。咁感觉觉得应该都係好凉快啦。咁但係行到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就觉得原来可能因为唔系好大风啦，咁所以虽然咧个气温系清凉嘅，咁但系咧就未去到话会觉得会冻啊，或者会寒啊咁样。咁我自己就企咗三分钟左右啦，我谂。而家就觉得咧其实系舒服嘅，今朝早个气温，咁但系咧就完全唔冻啦。咁不过咧，我觉得咧街上面嘅人咧，我相信应该已经系换咗季啦。所以咧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着短袖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今朝早咧，如果未出门口咧，又有少少怕冻啦，又或者咧。都真系想注意一下，因为始终咧，其实有时啲冷气地方好冻啊。 明白。 咁你搭车嗰阵时咧，就反而会，点解咁冻嘅咁？咁就都系加翻件薄外套或者戴一个薄嘅披肩咧，咁就比较好啲咯。 好，收到啦，唔该晒你 ，Barbie。咁我哋就转头 office 再见啦吓。 好。 系咁啊，呢一个嘅天气又唔使吹到眼干都几好啊，系咪先？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晚上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噶。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明日初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五日间系相当温暖噶，晚上至到周末咧，哎呀有雷雨啊，唔系舞台剧啊，有雷雨啊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8%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啦，星期三朝头早一样咧，有晨光大学，咁啊可以咧即系而家戴口罩啦， 系 成日都戴到个口都好臭。 系啊系，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手咧？ 出嚟啦，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嗱 ，Victor， 我知道咧，作为中医师咧，好多时咧都会要求病人睇病嘅时候咧，即使系疫症嘅期间咧，都要除低口罩，因为要睇下条脷啊嘛。近来咧，你会唔会咧都特别会闻到一阵咧，可能比较浓烈啲嘅口气味咧？ 其实都会嘅，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反而多啲病人咧会即系问下我哋就话，最近好似有啲口气重。觉得口臭啲，系啦， 即系自己意识到，反而系 系自己意识到咯。我哋就怀疑啦，咁可能呢排因为多啲人戴口罩啊嘛，因为呢个肺炎嘅问题，大家都开始担心，就开始戴口罩。咁戴口罩嘅时候，就反而就闻到自己嘅口臭啦。 哦，咁系，因为如果以往咧，可能自己就唔会有一个咧，即系反射点，即系闻唔翻自己啲口气啊，反而可能坐对面或者隔篱嗰啲朋友咧，就要忍受啦。 系啦，所以咧。 不知道 Barbie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即是可能你身边的人有口臭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讲这样呢？ 我有的，不过我都会尝试用一个婉转一点的方法去暗示，即是例如是问一下为什么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或者睡得很差这样。 是啦，那我都不是挺好意思的，因为是有一点没礼貌的，就说别人口臭，那就可能我会叫他，哎，你不如喝多些水啦，冲淡下那些口气啦。咁但係呢，可能呢，因为我哋就係太有礼貌啦，太好人啦，所以令到我哋身边嘅朋友呢反而冇呢个意识，即係佢唔觉得自己口臭。 以为飲咗水就 ok 啦嘛。 係啦，咁而家反而因为戴口罩嘅问题呢，佢就开始发觉，原来其实自己係有啲口臭嘅，有啲味道嘅。 係。喂，咁但係 Victor 其实实质点解无啦啦会口臭㗎呢？ 咁口臭嘅原因呢，我哋都有分两种嘅。一种呢就係叫生理性嘅口臭，同埋另外一种是病理性的口臭。生理性的口臭就是说其实它不是有什么内在的病，它只不过是可能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即是不刷牙那些是吧？ 是啦，没错啦，一般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呢，就吃了一些比较大阵味的刺激性的味道的食物， 嗯， 比如一些韭菜啊、大蒜啊、大葱啊、洋葱这些呢，它有这个硫化物的一个成分的食物呢，就会有些大味的。是啊，另外就是可能煮的时候加了这些东西很浓味的火锅啊、烧烤啊或者一些麻辣，这些其实都有机会因为它加了很多这些香料下去呢，就会有这个味道啦。第二就是可能那个不留意那个口腔的清洁啦。是啦，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没有刷牙，也刷牙不干净，甚至乎有些时候呢，就啲人吃了 lunch 去瞓一瞓嘅，午睡嘅，咁呢午睡之后呢其实是有些口气的， 反而瞓完觉之后有口气的。 是因为他们吃完东西又没有刷牙，就合一合，那这个时候呢，口腔的这些菌呢和些食物的残渣呢就会发酵，就会出现这个口气了。 其实另外呢，我想起那些长期吃烟或者喝酒的人呢都会有口气的，真的。 是啊，那其实吃烟喝酒呢，都会令到这个我们说那个口腔里面有些异味的。 是。 那这些我们都算是生理性的，只要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啊，其实就没什么问题的。 嗯。 是啦。另外我们就会分另外一种叫病理性的口臭，就是说有病的。 嗯。 是啦。那Barbie你会想到什么情况之下，有病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口臭呢？ 烂牙咯，是吧？即是牙齿的问题咯。 是啦，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牙周病啦，还有这个蛀牙啦。 是。 是啦，因为我哋口里面有好多菌啊嘛，咁一般嚟讲呢係呢啲叫厌氧菌，即係其实係佢唔鍾意氧气嘅，所以就讨厌氧气，所以厌氧菌啦。 我好得意嘅呢个名 字。即係其实佢唔鍾意氧气，所以喺一个无氧嘅环境之下呢，佢就特别容易生长嘅。 嗯。 係啦，咁呢我哋话如果你口腔譬如有牙周病会流血㗎嘛。 係啊。 咁啲血啊，佢啲細胞啊，同我哋啲食物残渣同埋啲啲菌，即係佢一齊發酵啊，即係有啲產生啲化學反應呢，就會出現一啲味道啦。 嗯。 咁呢個係最常見嘅。咁包括呢個蛀牙啦，我哋有時候會見到呢啲生痱滋啊，或者呢黏膜炎呢都會嘅。 嗯。 咁呢另外呢就係、是、除咗口臭呢，我哋就會見到係因為口都是有一个呼吸系统来的嘛。咁呢就会有咩情况呢，即係譬如我哋讲緊鼻窦炎啊，或者啲鼻喉滴综合症，即係有啲鼻水倒流。 嗯。 咁甚至。 即係有啲上呼吸道疾病係咪？ 係啦，即係鼻水倒流，咁呢啲鼻有啲浓㗎嘛。 嗯。 倒流嘅时候就口嗰度好似有啲味囉，其实係嗰、那个由鼻嗰度串过去嘅。咁另外呢，我哋都比较常见嘅就係啲消化系统嘅疾病啦。 嗯。 有咩消化系统疾病最常见呢？就 胃啦，唔係应该係。 胃啦，咁有啲胃酸倒流嘅病人啊，咁其实呕完之后其实个口都会臭啲㗎。 係。 其实因为胃酸係有啲味道㗎嘛。 嗯。 咁所以呢呢、這个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致病嘅原因。 嗯。 係啦。咁另外呢我哋就比较少见嘅，都会见到嘅就系糖尿病啊、肾病啊、肝病咁啦。 嗯。 因为糖尿病呢，我哋话如果佢嗰个血糖控制得唔好嘅话呢，佢身体上面呢会有一种叫胰酮嘅异味。 嗯， 耳痛呢其实就是生果味，有啲蓝苹果味嘅。 嗯， 咁呢肾功能异常嘅呢就是有啲尿味啦，即係 ammonia 嘅嗰啲味道啦。 嗯， 咁如果我哋话有时有啲人呢扁桃腺发炎呢都会有啲出现呢、這个 酸酸地，唔係好似会闻落去有一种。 係啦，冇错。 咁頭先我哋講糖尿病同埋呢個腎病咧，因為而家我哋可能檢查得比較快同埋好啦，即係好早期咧，我哋已經知道咗有糖尿病，你控制緊個血糖啦。 嗯， 所以呢啲味道就少啲嘅，除非真係啲控制得好差，或者可能有啲唔記得食藥，啲長者啊、獨居長者啊，都有時都會聞到呢啲味道嘅。 嗯， 咁另外咧都有少少機會咧，就可能有啲各方面嘅腫瘤啦，都會令到呢個有啲後氣，不過呢啲就好少見噶啦。 嗯，明白。咁所以即係其實都要注意一下自己身體，即係如果萬一發覺自己真係有口氣嘅時候，可能都要著住頭先阿 Victor 講嘅嗰啲唔同嘅病徵或者係病態咧，去諗下自己有冇機會係呢一啲嘅病患者，自己係唔知道啊嚇。 系啦，冇错啦 ，Barbie， 我想问一下你，你自己有冇咩方法判断自己有冇口臭呢？ 我自己习惯咧，通常擦完眼之后咧，我都中意嗰阵清新嘅味道嘅，所以就会揾手咧，我焗住个嘴闻一闻咁样咯。咁我定时都会嘅，例如食完嘢之后啊，咁即系未必系公司即刻有得擦牙噶嘛，咁都会闻一闻，到底诶会唔会系真系有呢啲口气嘅问题呢？ 哦，咁你都好重视呢个口气嘅问题。 系啊， 咁其实我哋有冇口气，其实一般嚟讲都系心里有数嘅。咁、 嗯、 如果你真系 feel 唔到，又真系可以闻一闻你身边嘅朋友，诶有冇味道？咁另外，其实我哋都惊咧，有时候有啲食物残渣喺个牙缝里边噶嘛，咁、 嗯、 你都去试一试咧，攞啲牙线啊喺牙缝度刮刮，咁再闻一闻个牙线有冇味道。 系， 仲有啲方法就系、是、好似你攞个匙羹舐一舐，再闻一闻，甚至乎我哋话离胎口咧都会有味道噶嘛， 嗯， 所以咧你都去刮一刮离胎，你闻一闻咁咯。咁呢啲就係判断到诶、欸、你到底有冇口臭啦。 係。咁但係呢其实呢听咗咁耐啦 ,Victor, 到底係咪真係呢代表一有亲口气呢就一定係要跌入头先讲嘅咁多类疾病里面呢，会唔会其实只係啲小问题嚟㗎呢？ 即係头先我哋讲咗啦，个口腔里面都好多细菌㗎啦。咁、 嗯、 如果呢本身你休息唔够啊，或者可能你飲水少啊，咁其实呢就会令到你口气多嘅。咁同埋我哋头先都讲咗啦，有啲唔良好嘅生活习惯都会引起呢个口气重嘅、 嗯。 如果你系一啲短期内出现嘅，可以试一试我哋话调整一下你嘅生活习惯啦，改咗啲唔良好嘅飲食习惯同埋生活习惯呢，个口气就有机会会消失嘅。 嗯， 系啦。咁甚至乎好似 Barbie 你讲，你都比较重视个口腔嘅味道㗎嘛，咁你就会用啲浪口水去浪口嘅。 系。 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好嘅方法囉。 嗯，咁我除咗话即系呢一啲方法之外，可能喺生活习惯上面都应该要多一啲喎，系咪呢？即系头先你讲话有啲人系唔够瞓嘅，咁可能要争取时间休息多啲啦。咁食物方面呢，可能都系食多啲蔬菜系咪会有帮助呢？唔好食咁多热气嘢呀咁。 是啊，我哋话有啲高蛋白啊、脂肪高啊、肥嘅嘢咧，都比较难消化嘅。咁呢啲情况之下咧，都会令到你消化不良，咁导致呢个口气重嘅。咁另外就系要定时做一个牙科检查啦，洗牙啦。咁你定期做检查就唔会留咗呢个牙周病咯。 嗯。 咁其实咧，我哋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嘅。古代咧，因为啲古人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嘅。 嗯。 咁佢都有啲方法去解决嘅。 系。 首先介绍嘅系一个丁香啦，咁、 嗯、 丁香嚟讲咧，我哋中医话佢系偏温少少嘅，可以医呢啲呕吐啊、腹痛啊， 嗯、 甚至乎有啲打湿益多嗰啲咧都可以用嘅。 丁香系咪花嚟嘅？其实 系啊，咁咧其实咧丁香咧佢就甚至乎我哋话佢系一个古代嘅香效膠、 嗯、 因为其实咧我哋发觉咧原来咧喺唐朝嘅时候咧有个诗人叫松之文， 嗯， 咁佢有口臭问题嘅。所以咧，佢每一次见武则天嘅时候咧，都会含住呢个丁香，保持呢个口气，系啦。 我最知啲咩叫做遗臭万年啦？唐朝嘅诗人有口臭问题，到今日都仲有记载。 系啊，冇错啦。咁佢就会含住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学一学佢嚟含住啦。咁甚至乎一啲牙医诊所嘅嗰啲浪口水都系。其实有啲丁香嘅成分嘅， 嗯， 可见呢个丁香其实对口臭系有一定嘅帮助嘅。 系， 咁另外就系茶叶啦、 哦。 其实我哋日本嘅研究发觉咧，啲绿茶里面咧，佢啲儿茶素啊，啲或者啲黄酮咧，都有啲好好嘅除口臭嘅帮助嘅。红茶都有类似嘅功效嘅。咁其实咧，如果你有啲口臭嘅问题，或者你觉得你想保持呢个口腔嘅清香嘅话咧。你都可以试下攞啲浸过嘅茶渣摆喺口嗰度咬一分钟。 嗯，即系咀嚼啲茶渣啊，直头系。 即系冲咗茶嗰啲渣。 嗰啲渣，嗯。 攞嚟。 即系譬如茶包咁样剪开嗰个用过嘅茶包嘅茶渣嚟咬一下。 系啦，咬一分钟咁咯，其实都有一定嘅帮助嘅。 嗯，咁我有冇啲系真真正正嘅一杯饮品咁样减压之余又可以辟味嘅咧？ 咁其实都有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呢、這个口臭咧，其实同呢、這个人嘅呢、這个湿热啊，我哋中间就觉得同个湿系有啲关系嘅。 嗯， 咁令到呢、這个成个消化系统差啦，化唔到啲浊气啦。 系， 咁今次咧就准备了一个叫佩兰茶嘅嘢。 嗯， 咁佩兰咧佢就比较清香少少嘅。 嗯， 佢有帮助到呢、這个我哋话去湿啦，去口气嘅。咁另外咧，佩蘭咧同藿香咧，佢哋係兩姊妹嚟嘅，所以一般嚟講咧，成日都配埋一齊嘅。咁之前我哋講緊嗰啲抗疫茶裏面咧，其實都有藿香佩蘭。 嗯嗯嗯。 咁咧呢個佩蘭茶咧就係好簡單啫，就係佩蘭三錢，藿香兩錢，薄荷一錢。咁咧有啲人咧因為口臭同個大便唔通都有啲關係嘅。 嗯。 咁你可以再加少少決明子兩錢，你可以用水焗一焗，又或者你滾。你攞水煲一煲佢，之後浸一浸咁樣飲都得。 煲十五分鐘夠唔夠？ 十至十五分鐘都 OK 嘅。 嗯嗯嗯， 係啦，咁等佢出味就 OK 噶啦，因為呢啲係茶飲嚟噶嘛。咁我哋講啦，因為口臭涉及嘅問題都比較多嘅。如果你飲咗之後，冇乜改善嘅，咁我哋都建議你可能去揾下醫生啊，去求醫啊，睇下你係咩情況嘅口臭，咁就可能幫助比較大啲啦。 係啦，因為始終每個人嘅體質都唔一樣啦嚇，所以咧茶飲咧亦都未必係每個人都適合，咁啊可以參考一下，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嘅。 係啦，冇錯。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而家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大幅反弹，市场憧憬美国国会快将通过$20,000亿财政刺激方案，以舒缓新型肺炎疫情冲击。加上联储局上日突然加推无限量宽，利好市场气氛，三大指数全面急升。道琼斯指数收复20,000点，最多升过2146点，收市报20704点，大升2112点，升幅是11.4%，创1933年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政府凌晨起禁止来自海外国家或地区的非本港居民入境。午夜前最后一班由阿联酋来港的航班晚上大约11:30抵港，旅客以港人为主，不少人由英国各地经迪拜转机返港。有英籍旅客说，转机之前有航空公司职员拒绝非港人上机。昨晚一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航班因为延误未能够赶及午夜之前来港，机上的内地、台湾、澳门和香港旅客需要强制检疫14日，并且接受深喉唾液检验。国际奥委会接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议推迟夏季奥运，但是不迟于2021年夏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重申，新型肺炎大流行正是加速发展，推迟是为了挽救生命，估计要4星期评估新的举行日期。东京奥运原定7月24日举行，原定7月24日开幕，延期举办比赛场馆、住宿设施、志愿者招募和各个项目的国际大赛协调将会成为议程。但是巴克强调双方没有讨论延期的成本，一般估计延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大约$60亿。多名运动员表示支持，已经运抵的奥运圣火火种留在日本，但是原定的火炬传送不会进行。2020年东京奥运推迟成为现代奥运120多年历史首次因为非战争原因未能够如期举行。

擘大我哋嘅眼睛，国际新事嘢，睇下有啲乜嘢先。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日国际新事嘢最大嘅事件咧，当然系东京奥运会延迟一年啦。咁啊，稍后时间咧，今朝 sport 到你嘅时间咧，阿小白咧就会揾多啲咧喺日本方面嘅 angle 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或者分析一下咧。 可以开个谜题俾大家先。嗱、到底出年咧东京奥运叫咩名咧？ 东京奥运 一阵间 系即系会改咗另一个名系咪 一阵间咧就可以揭晓俾大家，大家谂一谂佢个名会唔会改咧？咁 系咁，但系 改咩咧？ 更加多就系点解奥运要延迟咧？就系、是、因为大家都要夹手夹脚打败个疫情佢先啦，打败啲病菌佢先啦。咁但系就见到好多地方嘅市民咧都唔多听话，除咗唔戴口罩之外咧，仲成日靜靜雞蛇出街啊嚇！咁啊，講兩個地方俾大家。 而家淨係講日本咧， 係 好多人上映， 係咪啊？ 好多即係住而家喺日本嘅日本人啦、啊。 我就覺得好匪夷所思。其實平時守開規矩嘅人，即係都算文明國家。你講緊日本啊， 係啊， 即係譬如我之後講落去， 戴眼鏡你知唔知？ 譬如多倫多啊，呢啲都係先進國家或者先進嘅地方啦。唔好講國家咁簡單，先進嘅地方咧，所有嘢都智能。点解个个都好似无惧疫情？ 你 知唔 知出现咗，全世界都出现咗一个咧， 系 有少少奇怪嘅现象。 系点啊？ 例如嗱，例如咁，我一讲你大家明噶啦、嗯。我哋香港人觉得啊，广东道属于我哋嘅， 系 啦，我哋揾翻属于我哋好悠闲嘅街道咁样、 哦。 其实日本人今年咧，好多人都觉得，咦，今年上樱，樱花开得好靓啦，系属于日本人嘅上樱。 系 咁，于是乎咧。啲人咧就走曬出嚟就哇係即係正門年康哥咁啊，全部日文佢哋都喺度話，咁佢哋就會覺得咧，今年嘅上映咧係同以往即係當然疫症底下係唔開心啦，但係佢哋會覺得咧係真係淨係得日本人可以喺翻日本上映。 我有啲台灣朋友都係咁啊，即係佢覺得喂。肯定呢个地方好耐都未试过属于唔系游客噶啦，咁样即系属于翻台湾人噶啦。跟住佢哋就去南部嗰度抗疫咯， 啊、 即系讲又讲抗疫啦，喺面书嗰度写，但系真心就系、是、啊都要出行一下或者出去吸下新鲜空气咁样。咁但系呢啲聚众活动究竟又系咪一件好事咧？咁、 啊、 当然唔系。 日本政府都好头痛啊，而家即系佢都有呼吁啲人就唔好咁样、 啊、 即系聚集去到上映。咁但系啲人。聽先得㗎，咁所以最後尾又係要演變到係咪咧？係咪咩咧？又係咪要立法咧？咁、 啊、 如果你連上映都唔准上，咁人哋真 係 我都唔敢講啦。 唔係不過去到最終極或者個疫症再嚴重一啲，其實依家已經好嚴重啦。即係個死亡數字再提升咧，我估大家就真係識得驚。譬如頭先都話啦，想講多少少多倫多啦，喺加拿大方面嘅情況咧就日益嚴重啊！至今咧已經接近啊2100幾人咧染病啊嚇，咁啊所以咧多倫多啊嚇方面咧都進入緊急嘅狀態啦。咁由英國啊公幹翻去加拿大之後隔離嘅市長咧莊德利咧就表示部分民眾咧沒有理會要求咧依然保持呢個社交嘅距離啊，批評佢哋咧行為係非常自私啊。不能啊，再繼續落去。咁啊，總理杜魯多咧就對民眾咧冇保持啊社交距離咧表示非常不滿啊，呼籲咧有關人士咧要四個字啊，適可而止啊，指佢哋嘅行為咧危及到所有人嘅健康，形容咧家居避疫咧係義務嚟嘅，揚言咧政府咧喺必要嘅時間咧就會強制去執行啊，即係大家都冇得出街咯，即係意思係咩咧？兩個字就是宵禁可能會出現啦。咁至於澳洲方面咧，亦都已經下令咧，全國嘅酒吧、夜店、賭場咧，已經關閉咗噶啦，又禁止咧喺餐廳嗰度堂食咧，所有人咧都要外賣，而且咧最新一輪嘅封城措施咧，就係嗰啲美容行業啊，即係你話喂咁趁住得閒去做 SPA 得唔得？唔得啦，佢哋都唔開門啦。曬太陽燈得唔得？唔得啦，都唔開門啦。連嗰啲脫毛啊、美甲啊、紋身啊。嗰啲嘅商店咧，一律都关闭咁啊。至于咧，bra bra shop 啊，即系理发店咧，就可以继续营业啊。但系咧，必须遵守啊社交距离嘅规定。好啦，剪头发点样可以有好远嘅社交距离？ 我曾经咧见过一条日本嘅视频， 系 系讲一个日本嘅理发师， 系点样剪咧？系咪用个钳钳住个铰剪再，即系为咗增强个阶砖，有六个阶砖嘅距离。 佢系拎咗一把咧超过两米长嘅铰剪， 即系好大把嗰啲巨型铰剪，即系好似游戏节目嗰啲 top 咁样，系咪 剪草嗰啲咁样啦 ？OK， 咁佢系佢技术好啦，当然系，咁佢就有个人坐喺度俾佢剪头发，佢系离远。拎住呢一把咁长嘅铰剪去帮人剪头发嘅，咁但系唔通呢个世界个个发型师都可以咁咩？ 同埋你男人有阵时候有啲剪头发咧，有啲位置要用嗰啲类似苏跑嗰啲铲噶嘛，电子剪发自自自咁样噶嘛，你嗰啲冇得， 嗰啲冇 得 离远 啊，大佬 自己剪都唔得离远呢个时候。 自己剪得，不如样衰咯。如果你个个可以自己剪嘅话，你唔使理发师啦，系咪先？ 咁发型屋有阵时候做到，譬如电发啊、焗发啊、染发啊呢啲咁，你屋企有阵时难搞嘅。 系啊，不过即系其实就即系逼令，亦都令到即系理发店可能都要关门啊。因为其实人与人嘅距离，你好难去好远咁样远距离剪头发噶嘛。有啲嘢真系取替唔到。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做呢个国际新视野咧，都有倾过话，未有十种工种咧，就系人工智能咧再叻咧，都取替唔到噶嘛。理发师就系其中一样，理发师同埋按摩师都系其中两三样咧，人本出发嘅，即系人工智能再叻， 按摩师我就觉得其实都可能得啦，而家按摩椅都喺度啦。 中意咧揼骨嗰啲朋友仔咧，佢就知道咧，无论系几多只手嘅天王椅啦、天后椅啦，未必都可以比美得到咧。 系嘅咩？ 人系啊，因为人系佢知道你边个位啊嘛，或者边条筋啊嘛，咁啊电脑永远都会。即係會 sense 錯咗嘅，不過唔緊要，即係唔係想講晨早流流做咩講咁多揼骨啊咁樣咁，只不過講咧就係話，喂呢一段時間咧，澳洲方面啊，連剪頭髮都未必剪得到啦，或者咧頭先講嗰啲美容啊，做 spa 嗰啲，全部咧 sorry 啦，都冇得咧去繼續進行咁樣啦。咁、你話喂嗰啲都話叫做消閒娛樂嘢啊，有冇啲認真啲嘅都要停止啊？有啊。就係、去翻咧，即係內地方面啦嚇，咁啊集體咧嘅掃墓行為咧就唔可以舉行啦，包括咧 VR 掃墓係咪而家？ 北京方面係啦，網上追思啊嘅服務係北京方面咧去推行嘅，如果北京推行得到咧，應該各省各城各縣各鄉咧都應該會跟住呢一個方法啦嚇，咁講緊咧就係進一步啊去規範啦，同埋優化呢個殯葬嘅服務啦，咁啊北京嘅八達嶺啊長城嘅景區咧已經咧即係局部開放噶啦，咁啊因為嗰度附近咧都好多叫做掃墓嘅人士，原來喺長城附近咧都好多類似嘅墓地啦，或者公墓啦咁樣，係啊，原來係咁嘅喎，咁唔知啊，可能係古代嘅士兵已經係喺嗰度開始葬， 我覺得唔會啦， 我都唔知點解 咁遠係咪？咁可以騰空啲即係市區嘅土地， 係啊，可能係咁啊嚇，咁啊當局咧亦都指出啦，各地應該咧好好咁樣啊管理同埋咧清潔啊一啲掃墓嘅場地啦，係啦。如果咧疫情再嚴重嘅話咧，大家真係咧要全民啊網上追思咁樣。咁佢當局亦都講啦，以網上咧掃墓啊或者追思呢啲新嘅方式咧，引導群眾啊轉變觀念啊，將重點咧放喺懷緬逝去嘅死者嗰度啊，咁啊寄託哀伤的思绪啊，追忆美德上边咁样咯，即系其实喺网上边怀念咯， 系啦， 即系网上边怀念，即系睇住张相，咁啊唔好电酒，唔好烧衣，唔好装香啦，咁样咯，系啊，就系咁样发生咗。咁究竟民众又听唔听咧？嗱，头先讲 呢个会系中国人改变传统嘅第一步。 系啊，咁亦都系疫症改变中国人传统嘅第一步啦。 系啊， 咁系因为有疫症啦。 所以我成日话我哋而家进入咗人类嘅大时代，系咪先？ 咁好多嘢都要反常理或者反正常嘅规则去进行咁样啊。究竟 work 唔 work 咧？民众跟唔跟咧？系咪网上追思咧？这个呢我都想睇下件事系点发展，因为咧做差唔多都已经清明嘅四月头。 你自己接唔接受网上？ 製造咯、 啊。我其實咧就屋企人已經有個協議噶啦、 啊， 就係話咧清明咧今年咧都唔拜山， 嗯、 但係咧重陽嘅時候咧就拜翻佢， 哦，是 是即係有兩歇噶嘛，通常 即係點都要到一到咁樣。 係啦，咁因為你依家疫情真係相對嚴重啊嘛，咁樣、啊、你勞師動眾，尤其是咧你掃墓呢家嘢咧，好多長者啊，嗰、 嗯、 啲長者喂，今你聚眾之後咧、 嗯， 集體聚眾啦，跟住咧。如果有啲長者感染咧，就真係麻煩。 係啊， 所以就大家希望咧，清明嘅時節咧，都輕手一啲，或者即係盡量都即係已故嘅一啲親人都會明白嘅。咁你叫做重陽嘅時候去再祭祖咯。咁依家係非常嘅時期啊嘛，係咪先？學都唔翻啦，係咪先？咁、 嗯、 所以就有好多嘢都需要考量嘅。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係理解啦，以至咧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咧近排啊都要做一個咧乖仔乖女啊，多啲留喺屋企啦。 这身体发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未算太不幸，也可幸，留我站在这里，我不犯，走一点盲目吗？走一点痛楚吗？走一点创伤吗？长大吗？走一点明白吗？走一点疑惑吗？还沉到。 首嘅作品啊，嚟自李十一嘅歌曲《再寻找什么》。有好多朋友咧都揾紧一啲问题解决嘅方法啦，东京都系一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朝咧先同大家讲下 NBA 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之前咧都话有好多 NBA 嘅球员咧都唔需要减薪咁样，咁但系咧真系冇办法啦。呢个咧肺炎啊蔓延全球啦，大部分咧体育嘅赛事咧都难逃啊停摆嘅命运，损失就惨重嘅。根据咧《纽约时报》嘅报道啊 ，NBA 嘅球队咧76人咧已经通知咗所有咧非合约制嘅全职员工啊吓，从咧4月15号起咧。就最高咧就減薪20%啊，為到停擺減薪咧就開咗先河啦。76人啊所屬嘅運動娛樂集團咧，其後就發聲明咧證實咗個消息嘅聲明就提到啦，比賽同埋直播活動暫停啊，為到我哋嘅行業咧帶嚟長期嘅影響，為咗咧喺唔裁員之下咧維持球會嘅運作啦，所以 sorry 啦，共度時間啊，所有老闆都會攞呢句出嚟講啊，全職嘅員工咧將會減薪啊，最高咧20%啊，並改為咧一個星期咧四日工作嘅啫，咁啊即係四日練波啦，或者處理球隊嘅事務啦咁樣，咁啊有人咧就繼續啊抗疫截流，有人咧就為到抗疫咧出錢出力啊，前日咧踏入28歲嘅球星咧艾榮啊。趁住生日咧，就捐出啦32.3万美元啊，大概250万嘅港纸啦，去俾啲食物啊，同埋咧物资俾纽约嘅社区啊，吓咁啊，323呢串数字咧，不但只象征咧 Kyrie Irving 啊3月23号嘅生日啦，3+2+3=8咧，亦都系啊向已故嘅传奇球星啊，效力湖人时代穿上八号球衣嘅高比拜仁咧致敬啊，吓咁啊，极具深层嘅意义啦。咁大家睇到 NBA 方面嘅情况咧，除咗减薪啦，其实相关嘅球员咧都尽量留喺屋企啊，吓咁啊，冇太多嘅新闻出嚟话佢哋又唔乖啊，唔听话啊，又去夜蒲咁样咯。咁啊，希望咧即系 NBA 嘅球员咧都唔好再感染啦。不过想睇波嘅你咧就真系冇得睇咁多啦，只能够咧上翻佢哋嘅网站咧怀缅下过去，咁啊怀缅下今年季初嘅时候一啲精彩嘅入樽镜头啦，可能咧就系球迷们喺近排咧能够做嘅嘢嚟嘅。咁睇到世界各地咧嗰啲联赛啊，同埋主要嘅锦标咧都冇乜新嘅进展啦。咁啊，澳洲足总咧就宣布下，咁啊应该会将个赛季咧就即时暂停啦，意味住咧即系世界各地啊大型啲嘅球赛或者大型啲嘅联赛咧都停埋啦。不过咧球迷啊唔需要太灰心嘅，随住亚洲地区咧，同埋部分欧洲国家嘅疫情咧，较之前咧系有缓和嘅迹象啊。嗱，呢个缓和嘅迹象咧，唔系政府讲噶，系嗰啲赛会自己讲噶吓。咁啊，南韩嘅职业足球联赛啦，日职联啦，荷甲咧有机会喺下个月初重开。咁啊，即系讲紧咧，即系四月初嘅时候有机会重开。J League 啊，或者南韩嘅足球联赛，球迷咧有冇机会趁住呢一段时间温习一下？因为有阵时咧。你睇一啲陌生嘅聯賽咧，你都要認識一下當地嘅球隊、當地嘅球員啦。如果唔係咧，你睇嘅時候咧個投入度都低啲。不過究竟係咪真嘅事件咧？咁都係賽會研究之中啦。咁究竟疫情係咪真係舒緩呢？亦都係賽會自己覺得係舒緩嘅啫。咁究竟件事會點發酵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咧。唔同嘅體育嘅平台、唔同嘅體育新聞啦。 係啦。咁另外要留意埋咧，就當然啦，就係東京奧運會嘅情況啦。頭先有個謎題㗎， 係 就係、是。到底東京奧運啊，即係 叫咩名之後 Tokyo 2020噶嘛，係咪？日本啊，咁啊有好多嘅媒體今日亦都咧大字標題啊，咁啊除咗咧就係寫住就話東京奧運延期一年之後啦，大字標題就係寫住安倍晋三同埋小池咧，即係東京之士都話到啦，個名字係不會改變， 哦，都係叫翻東京2020。 我初頭都以為會叫做東京2021嘅，咁啊，但係都係叫翻咧東京2020。咁啊有日本嘅體育媒體亦都即係預測啦，都係要叫翻東京2020咧，可能咧仲同其中另外一個原因係有關， 係乜嘢？ 就係因為雖然奧運會咧 是改了遲一年而 已， 但是跟本身預期再下一屆巴黎的奧運呢 是不會改變日期是有關的、 嗯、 我們通常都會想四年一度啦，但如果改了2021的，那再下一屆會不會再褪遲變成、再遲了，那就不會的，不會變成2025、哦、都是去回2024年呢，那就會舉辦再下一屆。 我的估計就關錢事多一些 的，那錢呢、啊、當然是其中一個啦， 因為始終你有很多的印刷品啊，或者那些、叫做紀念鎖匙扣都印曬2020啦嘛， 同埋最主要就合約嘅問題啦，好多咧嗰個數字上嘅問題咧，都係要大家遷就翻啊。咁啊，會議上面咧，其實嗰個即係説話係咁講嘅，安倍咧就喺呢一個會議上面就話到啦，我提議啊將奧運東京奧運延後一年，咁啊結果咧就係啊佢哋嘅奧委會嘅主席嘅巴哈咧就 100% 同意咁講嘅。不过咧都衍生出咧就系非常之多嘅问题啊吓，咁啊首先咧就系讲到啦，咁啊喺日本嘅东京奥运嗰度延期一年啦，啊名字就不会改变。奥运圣火方面啦，咁啊而家奥运圣火咧就位于福岛县嘅，咁啊暂时估计啦，奥运圣火咧系会长期或者呢一年啊摆喺呢一个嘅福岛县，咁佢哋又要谂下办法点样保存住呢一个采集翻嚟嘅圣火啦。好啦，除咗圣火嘅问题，好啦都已经解决咗啦。門圈嘅問題啦，門圈嘅問題咧，咁啊暫時公布噶啦，咁啊日本政府就話到啦，咁啊所有持有門圈嘅人咧，只要喺當再次宣布啊奧運賽程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憑住自己已經係手上邊咧攞得到嘅門圈咧，就係、是、喺按住適當嘅場次嗰度咧，就係、是、入場觀賞翻嗰個嘅比賽。呢、這個暫時咧係咁樣講噶。好啦，另外咧就係宅房方面啦。宅房咧咁本身就係會舉辦呢個奧運嘅馬拉松嘅，咁宅房方面亦都經過咧就係日本嘅東奧委員會嗰度咧就公布嗰一個嘅馬拉松繼續咧都係會喺翻呢一個嘅宅房嘅，咁今朝時線通訊社咧都已經宣布咗啦。另外就係場館嘅問題啦，日本舞蹈館咧或者新日本舞蹈國立競技場啦，本身都已經咧就係作為一個新嘅奧運主場噶，咁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就話到，如果延期嘅時候啊，咁我租務問題點咧？本身啊喺奧運完咗之後嘅租務咧，咁啊暫時似乎咧都係要停一停 ，hold 一 hold 先啦。就連埋日本啊，好多聲音都話到阿拉士啊呢一隊嘅音樂組合啊，原本咧就話今年度咧就即係有機會咧就係嘅延期啊，或者咧就係佢哋嘅去留問題啊。而家咧甚至乎 fans 都話到，不如連成個演唱會都係改出年先至一齊做啦，好唔好？好啦，除此之外咧，就係要房地產嘅問題啦。日本啊，本身今年嘅奧運村啊，做完奧運村之後咧，就會拎佢改建，成為咗咧就係私人物業出售噶。呢個私人物業亦都牽涉咗好多咧，就係叫做產權嘅問題啊，即係錢嘅問題啦。而家咧遲咗啦，咁啊連埋成幅嘅地皮，甚至乎所有嘅單位咧，個4145個嘅單位咧，都要咧就係延期嘅。咁啊，到底啲事情會唔會解決得咁順利咧？當然希望有智者幫一幫大家去到解決以上嘅難題啦。 二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18712点，系升6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5.46美元，卖出1645.5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 晨，早晨，早 早晨啊，8:07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多谢你继续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有阿 O 同埋小白嘅，咁我哋嘅团队当然咧仲有啊彭仔啦，同埋咧 Barbie 啊，仲有咧朱海婷嘅，咁啊要同大家咧讲讲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早晚咧有一两阵嘅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稍后嘅能见度咧就会相对较低噶啦，吹和半嘅东风、哦。展望啦，明日咧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日间咧就会相当温暖嘅，晚上啦至到周末咧话有雷雨添、哦，好夸张啊！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88%啊。头先咧，如果你有听咧，小白喺今朝 Sport 到你嘅环节嗰度咧，咁就都有讲啦，话东京奥运咧都会。 你知唔知仲有一个问题咧？头先唔系好够时间讲啊，就系话譬如东京奥运入边一啲嘅比赛项目咧，系要求譬如23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去比赛噶嘛。你突然间改咗出年， 系啊， 咁我无啦23，系啊，我24岁。 你知唔知原先咧巴西嘅尼马咧都有机会参加奥运队噶嘛？咁下年唔知道会唔会超龄啦？ 吓，唔知啊！嗱，而家咧真系要等翻奥运会方面公布呢一个啦。 系啦，咁 到底谂住点啦？ 系啦，究竟个年龄系咪跟翻今年嘅年龄咧？即系参赛嘅年龄啊？吓，咁啊。会唔会因为年龄嘅缘故，下年咧就有啲选手们咧，哇努力咗4年咧冇得参加，唔止努力4年啦，依家要努力咗5年啦，继续 keep 住自己好嘅身体嘅质素啊吓 ，keep 住个状态系最难。 系啊，每一样嘢咧要 keep 咧都唔容易啊吓。至于咧金股会嘅情况咧，要 keep 住向上 ，keep 住好咧，就要交俾啊。依家咧即系8:00咧已经登场嘅彭爷啦，再加上啊温卓培啊，帮我哋咧分析一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呢、這个钟数咧就转个头，即刻有我呢一把声音嘅加入啦。我系彭仔程振鹏，早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咧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啦，今朝早咧，大家都好想问啦，哇！喺呢个道指咧就升咗成2000点有多啦，咁啊80几年嚟咧，即系最大嘅一个升幅咁讲都会喺度谂啦，究竟系咩嘅动力啊咁劲啊，推到去上去呢个历史嘅一个纪录咧吓？ 其实咧，今个星期咧有好多好消息咧喺个市场度咧系推咗出咗嚟噶。咁首先咧喺星期一晚咧，我哋见到咧就联储局咧就讲咧就话咧就会用一切嘅方法，就会咧就去大无限量咁样量宽去买企业债。咁但系呢个消息咧就对个市场咧就个冲击咧就唔系太大嘅。咁市场冇乜点样理会嘅。咁等一阵我哋再讲解下咁发生咩事啦嗰件事。咁另一方面嚟讲，我咧喺琴晚咧就即系消息就讲。就话咧就国会咧就快咧通过咧特朗普推出嘅$20,000,000,000嘅纾困方案。咁呢$20,000,000,000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金额嚟嘅，因为相对比美国而家嘅 GDP 咧系大约系讲紧10% 嘅，即系话咧佢将佢嘅整体嘅经济嘅10% 嘅资金咧系将佢攞出嚟咧去刺激个经济。咁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咧，对个经济可以带嚟几大嘅刺激嘅作用。咁啊早前嚟讲过咧就通过唔到国会啦，到而家都仲未，其实仲未通过嘅。咁但系你市场觉得咧就话咧，消息讲咧就话快将通过啦咁样样。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如果一旦通过嘅，咁当然咧对个整个市场嚟讲会是一件好鼓舞嘅事啦。咁所以个股市咧就率先咧系攀升咗先啦。 系，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即系通过咗啦，相信可能啲政客啊等等嗰啲表咗态啦，咁所以有个咁嘅利好嘅消息出现啦。但系如果你通过咗，咁嗰啲钱其实就算你系派钱都好啦，咁啲市民啊，即系美国嘅民众，佢哋唔会一下子攞嚟投资噶嘛。佢哋都系会喺呢个疫情之下，可能都系悭住用噶。 嗱，就第一样嘢嚟讲过咧，就因为而家个个都留喺屋企啦，因为而家大约系讲紧三分之一嘅美国人咧，就系被要求咧就系留喺屋企啦。咁佢冇人出去消费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就会对个经济带嚟好大嘅损害啦。咁起码派钱嚟讲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咧一啲人咧可以。起碼可以買啲嘢啊，咁樣 冇咁彷徨啦， 係冇咁彷徨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派錢俾啲企業啊，派錢俾航空公司啊，咁令到佢哋即係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啊，唔好咁大舉裁員啊。咁呢啲都會係令到個經濟嚟講，令到啲即係啲股市嚟講，會係一件好事啦。 哇！咁真係呢一彈啊，真係彈得緊要啦，過2000點。好，咁繼續咧睇埋美國其他嘅一啲經濟相關嘅分析啊。咁講到呢一個嘅。联储局方面是不是都有一些的消息或者举动可以同我们分享呢？ 冇錯啦，咁喺星期一嚟講嘅話咧，星期一晚咧，我哋見到咧就聯儲局咧就講啦，就話咧就會係無限量咧就量寬。咁嗱，過往嘅量寬咧就通常咧都係會買美國政府國債嘅。咁買國債嚟講嘅話咧，就對今次嘅疫情咧就幫助就唔大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你買國債，你會令到個債息下跌，咁會令到企業咧仲容易啲去發債，容易啲借錢，平啲嘅資金去借錢。咁但係呢啲對企業嚟講係冇意思嘅，而家唔係話佢哋肯唔肯借錢嘅問題喎，你借咗錢，你冇生意，係啦，冇生意都冇人去買嘢，咁樣係唔得嘅喎。咁所以咧，就聯儲局咧就話唔係啦，咁可能咧就要轉個模式啦，可能咧就買係直接啦，買咧就係企業債啦，就將啲資金咧就直接係俾到企業，等企業咧係可以咧繼續係生存落去。咁同埋咧，亦都係會可能就算乎咧就會直接咧就借錢俾過人都唔出奇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就所謂嘅無限量嘅 量寬， 量寬咁當然啦，呢一樣嘢聽落去嚟講，我咧就好令人鼓舞啦。咁但係咧，當大家諗清楚嘅時候，有冇可能聯儲局做到呢一樣嘢咧？嗱，如果聯儲局咁樣做嘅時候，咁就唔需要銀行咯，因為你銀行本來借錢俾人噶嘛，咁你係做埋個銀行嘅角色咯。 即係政府聯儲局變咗做銀行。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聯儲局有冇可以做到銀行嘅角色咧？係做唔到喎，因為你冇一班嘅專業嘅人士去衡量，因為銀行借錢出去嘅時候咧，會衡量邊個可以借，邊個唔可以借，邊個。个几个环境嘅机会较大，而联储局过去就买国债容易去处理啊嘛，因为国债冇国家一定系会还到钱俾你噶嘛，咁所以你又唔需要担心。但系你借咗企业，如果企业倒闭咗，咁联储局嘅资产可能会变得好曳嘅，好差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个问题所在啦。好啦，再如果你话再谂深一层，因为有啲人就话喂唔系，联储局而家所讲嘅就系借俾一啲第一阶段就咪借俾一啲咧系有投资级别嘅。企業嘅啫，唔係話係人都借嘅，咁有投資級別嘅，咁即係佢倒閉嘅機會就少啲啦，係咪先？咁但係都有個問題，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去借呢？嗱，你借俾呢間企業多啲啊，嗰間企業少啲嘅時候咧，咁啲人就會話點？你點解要咁樣做咧？ 厚此薄彼， 大細超係啦，大細超咁樣唔啱嘅喎。咁如果你個個都借咁多嘅時候，咁 咁你明白，會令到啲人會覺得就話，喂，你聯儲局，你就算你做好事都變壞事，你點樣去衡量咧？咁所以呢個就係個問題所在。咁 即係借錢都成為一個藝術啦。 係啊，借錢都唔係咁容易嘅，所以你見到譬如好似香港當年，就算你話做呢一個盈富基金，就係同埋你見到日本去量寬去買股市，佢都係買 ETF 嘅，即係買一系列，即係買個指數嘅。咁你買個指數，你就容易去規定啦，就話喺個指數度呢間公司嘅比重係大啲，所以我就買佢多啲；呢間少啲，我就買佢少啲。咁你有個規條啊嘛，咁你容易去講啊嘛。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就好麻煩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令到。我覺得啦，聯儲局係咪真係講就容易，係咪真係能夠做到呢？就另一回事嚟嘅。不過聯儲局起碼咁樣講嘅時候呢，我相信聯儲局嗱，我覺得聯儲局盤算係點呢？就覺得個疫情其實都唔會維持好耐㗎啦，係咪先？咁呢就講啲嘢出嚟呢，就去穩定人心，穩定企業嘅信心，等企業唔好咁快倒閉，等企業唔好去亂咁炒人。咁嘅時候都能夠叫穩定到經濟，咁當個疫情冇事啦，咁第時咁咪不了了之啦，唔使做咯，係咪？ 嚇，咁咪真係出口術？ 可能係口術，如果唔係你 即係齋講冇做喎。 做我就唔知佢點樣做啦。咁我覺得口術都好過冇啊。咁起碼而家嚟緊有呢一個特朗普嘅$22,000 billion嘅刺激經濟方案，咁都可以頂住一陣啦。 咁嗱嗱聲通過啦，等佢哋嚇。咁另外咧都要關注一下咧，即係美國以外嘅世界各地其他經濟體啦，咁就而家就疫情之下咧，哇！全世界咧好多地方、好多國家都封城啦嚇，咁究竟對個全球經濟有幾大衝擊咧？有冇人有呢一個咁嘅水晶球可以預測得到咧？温卓培啊， 嗱，有個水晶球啦，有個半 邊個㗎？邊個㗎？ 半個水晶球，我哋見到咧喺琴日嚟講嘅話咧，日本啦、歐元區啦、英國啦、美國啦，都分別咧係公布咗佢哋最新嘅採購經理指數數字。咁呢啲採購經理指數數字咧，就係係視為係領先經濟指數嚟嘅。咁所以咧，對個公佈睇完啲數字咧，對個經濟嘅前景咧，都可以掌握一二嘅。咁我哋首先睇日本先啦。日本嚟講嘅話咧，那個三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嚟講嘅話咧。就係、是、跌到落去咧，係44.8嘅指數點，呢、這個製造業嘅數字，咁啊可以話係自2009年4月以嚟係最低嘅。咁啊，另外咧，佢個服務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更加差，去到32.7嘅指數點，可以話咧係呢個指數成立以嚟2007年9月成立以嚟係最低嘅。咁啊，除咗日本係咁之外嚟講嘅話咧，歐元區亦都好唔到去邊啦。咁佢嘅三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就亦都急挫到落去31.4嘅指數點，咁係亦都係有調查以嚟係最低嘅位置。咁啊，記得咧，佢二月份嘅數字咧，仲係企喺51.6，二月份仲係企喺51.6嗱，五十樓上咧就係、是。系佢五十系个盛衰分界线，五十楼上咧就即系话个 窄街 嘅经济咧就系窄街，但系咧系仲系扩充紧嘅。咁你五十楼下咧就系收缩，但系你去到31.4咧就真系收缩得好严重啦。咁而琴日我哋见到，琴晚见到美国咧，佢个三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亦都系去到40.5嘅指数点嘅。咁冇欧洲咁差，冇日本咁差，咁但系咧 都唔系好啊。 都唔係好，咁由呢度你大家可以睇得到咧。 英國又點啊？英國？ 英國咧亦都好唔到去邊啦。英國咧，我哋見到佢咧就係、是去到37.1嘅綜合嘅採購經理指數三月份，去到37.1。咁即係話咧，好明顯一樣嘢，呢、這個疫情咧喺一個月裏面係對個環球嘅主要嘅經濟體個經濟咧係帶嚟嗰個轉變係真係好大。 但係呢一點咧，亦都會唔會係市場人士其實都係預咗啊？即係叫做唔係突然如來嘅一個數字嘅表現咧？咁所以其實又唔會話冇心理準備噶嘛？係咪？ 啱嘅。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咧對個美股對其他歐洲股市 照升 照升影響太大，個個都關注嘅就係話，喂，聯儲局幾時？ 系嗰$20,000 billion啊！ 嗰$20,000 billion几时出嚟啊？呢个反而就最紧要啦。 好，咁我哋啊睇下会唔会嗱嗱声呢个礼拜内咧就可以有一个名 万亿出嚟， 系咧有眉目啦吓。咁啊，今朝咧同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咧倾到呢一度先，下个礼拜一咧再同你通话啦。多谢你啊， okay,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卢浩然医生。 即係雖然我哋未有證據咧話哮喘嘅人係零舍容易患上新冠肺炎，但係一旦患上咧，佢哋會變為嚴重同埋有併發症嘅機會咧，相信比普通嘅人咧係高好多嘅。所以咧，通常我哋都係即係建議哮喘嘅患者咧，要特別注重個人衞生，譬如避免去一啲即係人多嘅場合啦。去高危嘅地方一定要戴口罩，咁同埋咧去完公共嘅地方咧，記得一定要勤洗手咁樣。咁另外咧就哮喘仲有一個特別咧，就係、冠狀病毒，即係就算講一般嘅冠狀病毒咧，感染完之後咧，佢哋嘅哮喘嘅病情係特別容易失控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喺呢段時間咧，就一定要聽足醫生嘅吩咐，去用藥好好控制嘅病情。因為佢個哮喘控制越好咧，佢就越唔容易喺呢段時間發作嘅。惡化嘅時候嘅症狀咧，有時會被誤會做一啲病毒感染嘅，即係譬如氣促啊、喉嚨痛啊、咳啊。即係特別係哮喘咧，好輕係乾咳嘅。咁所以如果嗰個咳嗽係同你往常即係哮喘惡化嘅時候嘅症狀係有分別，及早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有懷疑咧，就一定要早啲睇醫生。原則上咧，哮喘佢會比人哋容易咗係有過敏症嘅。咁但係咧，如果佢係有關聯嘅過敏，譬如皮膚敏感咧，咁佢哋要留意咧，就係、因為如果成日都用酒精搓手液咧，好多時嘅即係一啲敏感性嘅皮炎，普通人都會有啦。但係如果哮喘係一啲過敏型嘅哮喘咧，佢會更容易有呢啲接觸性嘅皮炎或者濕疹嘅。咁所以咧就反而用翻番鹼同水咧，對佢哋嘅皮膚嘅傷害性會少啲，同埋最好咧就係、洗完手之後咧，佢哋都要做翻少少護膚。如果個哮喘控制得好嘅時候咧，一般嘅潔手用品嗰啲刺激咧係唔足以影響到佢哋嘅呼吸嘅。咁啊要留意啦，如果發覺到佢對某一樣即係噴霧式嘅清潔用品咧有反應咧，咁啊最好唔好再用嗰種產品啦。但係最好有一定嘅舒緩性嘅氣管舒張劑喺身邊。咁佢哋一聞到一啲味道令到個身體好似呼吸唔順咧，就要即刻用一啲舒張劑去解決嗰一刻嘅問題，同埋咧要盡快離開即係聞到嗰啲刺激品嗰個環境。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触れてはいけない手を重ねてはいけない唇を 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 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んだ。 清空让人有蓝天与白云的感觉。原来日本女歌手 Aiko 每一日朝头早瞓醒都会问自己今日天气会点呢，不论任何天气都希望大家记住要用望向清空这种快乐的心情面对每一日的事情，更要保持初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iko 阿索拉清空。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iko 清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四分啊，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啊，直接喺佢面前告诉啦。彭爷早晨。 鬼咩？喺面前，明明系得把声，真系啊！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有啲似咧，一系咧就阿拉丁入边嗰只精灵，一系咧就系嗰啲咧即系。叫咩问米翻你嗰啲鬼话，即系有事冇事咧，无端端有，你又 call 我出嚟做咩啊？请 你出嚟，喂呢、這个啊，关你， 梗系有嘢问你啦。 点解咁样讲咧？喂，嗱，阿拉丁嗰只精灵咧，依家已经系韦史密夫嚟噶，都系心口胀卜卜，都系型男嚟噶，所以都唔失礼啊。 我都韦、啊，我系韦奕迅啫，我 系。你系韦奕迅啊？ 喂，我就唔系韦史密夫。 点解要请你出嚟咧？因为讲俾你听呢一件事咧，唔知你有冇兴趣？ 趣啦。嗱，我知道咧，原先你有个假期啊，咁大家都取消咗啦，系啦，咁冇办法啦，同心抗疫啦。但系我 三个嚟紧冇埋啦。 咁啊，但系我知道你会飞过去外国咧睇下嗰啲 musical 嗰啲噶嘛，百老汇式嗰啲歌剧啦。喂，依家咧网络上边咧有七日免费俾你去睇一睇，就系、是、呢、這个。Broadway HK HD 啊，系啊，即系百老汇嘅， 哇，仲要系 高 质啊， 系啦，高质素影院咁啊， 咁佢系佢呢个百老汇系来自 New York 嗰个啊，系伦敦嗰集款啦，定系边度嘅咧？ 佢又冇提供，佢淨係單單用翻呢一個名。 佢係咪用網址定係用咩啊？ 用網址㗎。 咁你咪及下佢嗰個尾係咩咧？有冇話 UK 啊？定係 US 啊？ 原來佢係玩曬佢，佢就咁咧個網址就係 broadwayhd.com 咁就算㗎啦。咁、 okay. 但係咧就入邊有曬好多嘅經典嘅百老匯嘅經典啦， 有幾經典啊？有啲咩我未睇過啊？ 莎士比亞啦咁樣。 你由頭講過。 有譬如有。King John 啦、 啊， 咁啊，系啊，呢一类啊，呢一类， 即系 好经典、 啊。西洋大戏喎、啊，呢啲 系啦系啦。即系 咁，我喺香港，唔系我应该话我连中国嗰啲古典经典啊， 昆曲都未睇晒， 睇过啦。 系啊，咁啊，你可以试下睇，同埋佢有好多莎士比亚嘅嘢嘅。咁啊，呢个计划咧就系叫大家安坐家中啦，有七天嘅免费试用计划啦。咁啊，我自己咧睇嘅时候有个咁嘅建议嘅，就系、是、建议大家由礼拜日开始睇，咁啊可以睇到礼拜六咯。咁因为咧，你连续礼拜六日咧两日咧，你真系煲唔晒嘅，同埋咧会视觉疲累噶。咁 礼拜日睇一次， 系啦，跟住 留待礼拜六再睇另外。 系啦，咁当然你一至五嘅时候可以抽时间睇啦。咁但系正常人一至五都要工作啦，咁冇咁多时间。或者 佢系实时演出定系录影咗咧？ 录影咗，佢已经录晒咧270几套嘅音乐剧同埋呢啲经典，仲有你最。最中意嘅主题乐园嘅百老汇系列啊，佢一个系列添噶，即可能昌利嗰啲冰雪奇 又 系魔雪奇缘 啦、拉人王嗰啲啊， 系啦系啊， 拉人王 系啊，狮子王啊嗰啲咁样，类似咁你会有得睇得到咯。咁仲有其他网络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学习嘅娱乐嘅，咁啊俾大家 一边睇musical opera， 一边咧就可能有啲导赏，甚至乎有啲简介，呢一种嘅技巧。考啊等等，或者欣赏导读咁样， 系啊，类似系咁咯。咁、另外你话喂，睇完莎士比亚嘅音乐剧，咁应该点啊？可以睇埋佢本书、啊， 应该瞓得咯。 唔系，应该睇埋佢本书、啊，因为呢、這个英国嘅剑桥出版社咧，又真系俾你网上免费睇咧呢一类嘅经典啊，或者 唔使钱啊， 文史哲系啊，去到五月底添啊，可以免费啊，喺网上 睇书睇得慢嘅，如我。 都睇得到咯， 哇！喺限期前睇唔切喎，真系 两个月、啊、KO 一本书你得嘅，两个月读书时候都系咁啦，啲阅读报告都唔俾你睇咁耐时间嘅。 你知我实有交嘅读书嘅时候， 要交啊！你梗有交啦。其实咧，即系彭仔咧系一个高材生嚟，读书都叻嘅， 又唔读书啦。 系啦，我唔会 都有做下功课嘅。 系啊，咁样啊。喂，你话呢啲叫做 跌咗落陷阱添。 正，你话呢啲正路嘢咧可以免费睇咧，连嗰啲啊成人嘅网站啊， 哇！ 都啊， 咁嘅嘢， 咁你正经啊， 我会 check 过你咁样， 唔系你莎士比亚讲完莎士比亚，你都平衡翻， 有莎士比亚 嗱，唔系 太离谱啦啩， 高端又讲下， 唔可以啊咁样， 高端又讲下，低端又讲下， 离谱 系啦，目标系乜嘢咧？都系想大家咧， 禁止啊。 留喺屋企，唔好出街，所以咧 呢种嘅状况危险啊， 系咪危险啊？未必抗到疫啊，系咪？ 咪系咯，系啊，咁耐不住嘅时候， 系啊，真系 唔知会发生咩事啊吓！九个月后又有婴儿诞生啊， 又有婴儿诞生，唔系净系单单系啲， 除非你有家庭规划啦吓， 冇唔系净系啲政府高层话饮多两杯会有亲密行为啊，睇得多呢啲片段可能 都 有亲密行为。 莎士比亚好啦， 系啦，所以。正所谓咧，文学又讲下，色情文学又讲下嘛。 叫情色嘅而家， 情色情色， 好似混模糊你咁样， 好似乖啲咁样啊吓。 我想问，可唔可以讲多次嗰、那个系莎士比亚嗰类， 系嗰类 免费睇系点样啊？ Broadway HK 咁你就会揾得到。 哦，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留喺屋企啦，乖乖地啦，就唔好咧周围走去。 HK 嘅系。 HD， sorry， 系讲错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意大利新增新型肺炎5249宗，多743人死亡。新增病例数字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但是当地民防部门表示数字增加，但是受感染比率已经放缓。意大利确诊的累计确诊病例69176宗，死亡人数6820人。美股大幅反弹，市场憧憬美国国会快将通过$20,000亿财政刺激方案，以舒缓新型肺炎疫情冲击。加上联储局上日突然加推无限量宽，利好市场气氛，三大指数全面急升。道琼斯指数收复20,000点，最多升过2146点，收市报20704点，大升2112点，升幅是11.4%，创1933年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纽约州长葛姆说，纽约州确诊数字平均每隔三日就加倍，估计疫情高峰期在两至三个星期之后。葛姆以子弹火车形容确诊人数急增速度，估计纽约需要140,000张病床照顾确诊患者。国务又关注用来协助病人的呼吸器严重短缺，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联邦卫生部门储存了20,000部呼吸器，认为应该先提供给纽约州使用。纽约州是美国目前最多人感染新型肺炎的州份，超过25,000宗确诊病例，大约15,000人在纽约市，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210人。国际奥委会接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议推迟夏季奥运，但是不迟于2021年夏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重申，新型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发展，推迟是为了挽救生命，估计要四个星期评估新的举行日期。东京奥运原定7月24日开幕，延期举办，比赛场馆、住宿设施、志愿者招募和各项目的国际大赛协调将会成为议程。但是巴克强调双方没有讨论延期的成本。一般估计延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大约$60亿。多名运动员表示支持。已经运抵的奥运圣火火种留在日本，但是原定的火炬传送不会进行。2020年东京奥运推迟，成为现代奥运120多年历史首次因为非战争原因未能够如期举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1.12，瑞士法郎0.983，澳元0.595，加元1.445，新西兰元0.581，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5点，升82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9.99美元，卖出1,63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 界限街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上桥位封闭噶，司机咧要改行路面去观塘啊，一大车多。就是界限街天桥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书院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上桥位封闭，要改行路面去观塘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啊八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啊，晨光新闻焦点啊，除咗我白元浩之外，仲有彭爷爷都喺电话侧边啊，早晨啊， 早啊，咁另外咧，仲有芭比嫲嫲啦，啊唔系，佢系都婆婆先啦，暂时佢得个女系咪？ 系喎， 嫲嫲，诶、哎，可能预示佢就嚟有。有三个仔， 哎呀，咁就好啦，恭喜定佢啊，凑够个好字。 诶、哎，等一阵先再问下佢本人想唔想啦吓。 好、啊， 好啦、 啊， 各位听众，咁啊呢个时候呢，就彭仔手上有一份《东方日报》，先睇下佢哋今日嘅头版头条啦。佢哋嘅新闻焦点系咁讲噶，就话咧、政府今日开始咧就禁止所有由海外国家嚟香港嘅非本港居民入境嘅，咁啊全面封城两个礼拜，咁啊堵塞啦病毒流入嘅，但系咧需要接受强制检疫嘅手带人啊，即系戴住手带嗰啲朋友啦，就无视法纪、哦，四处播毒、哦，咁形容、哦，咁就话咧连日嚟咧就各区有多宗啦，啲手带人咧就系、是、抵受唔住美食嘅诱惑，咁啊外出咧就食、是、嘢。包括咧有一名十三岁嘅少女咧就喺沙田咧就食呢个猪扒饭啦，亦都有咧发烧嘅男子就系响荃湾嗰度咧食车仔面。咁政府表示啦会加强检控同巡查啦，并且咧系设立系举报热线打击咧违法行为嘅。咁啊上个礼拜四啊十九号开始啦，所有由外国抵港人士咧都必须接受14天嘅强制检疫噶啦，并且需要带上啦由政府提供嘅追踪手带。由19至到23号咧，总共有接近系66000人咧系入境嘅。咁但系连日嚟咧都有人系涉嫌违反呢个检疫令就通街走，引起咗咧公众嘅恐慌嘅。咁而呢一个嘅检疫人士喺机场获发追踪手带，但係呢 回家之後才啟動的，無需即時啟動手帶或者是成為了這個防疫隱患。港府上個禮拜四就向這個全球海外國家發出疫監令，這個是監察的監，疫監令之後呢就有不少這些手帶人因為呢是不同原因就違法外出啦，而有人甚至呢想說是逃避這個疫監呢就潛逃出境，不過好彩就入境事務處的電腦系統再有相關人士的資料，咁喺佢哋出境嘅時候就通知警方。據了解咧，警方喺深圳灣口岸同埋機場咧，總共係帶走兩至三名企圖出境人士噶嚇。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嚟嘅，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日《苹果日报》嘅头条啊，讲到咧就系兰桂坊七人乐队全团中招啊吓。兰桂坊咧成为咗本港新冠肺炎播毒嘅温床，卫生防护中心琴日就公布咧新增30宗嘅确诊个案，本港累计咧而家系有386宗嘅个案嘅，其中新增嘅6宗个案咧涉及兰桂坊。5宗都是来自一个菲律宾的乐队，而这个乐队早前已经有2名成员确诊的了，现在就即是说全队乐队都是中招的。这个乐队最少在3间酒吧表演，其中1间酒吧的服务员昨日也都是确诊的，至今最少有22宗确诊都是涉及兰桂坊和苏豪区，合共最少3个感染群组。卫生防护中心就说了，确诊的菲律宾乐手表演当时是没有戴口罩，形容音乐表演都属于高危活动。这个乐队成员关系密切，而且音乐表演期间酒吧都是较多人聚集的，加上情绪较兴奋，属于高危活动，当局就已经要求相关酒吧是大清洗，并且询问员工有没有出现病征，不过酒吧就没有被要求暂停营业的。卫生防护中心亦都曾经派员去到部分酒吧视察，不过就没有取证这个的环境样本化验。张竹君就解释了，每次出现确诊个案病例之后都会通知有关的场所进行大清洗，所以就相信残留的病毒已经被洗走，就算再落去检测也都没什么意思了。张竹君就指了，兰桂坊个案和北角佛堂的群组不一样，因为佛堂群组是属于不断都有人去同一个地方，需要进行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源头是不是来自佛堂。不过他就补充了，这也都不代表相关的场所不会再出现新个案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说了，相信涉事乐队表演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起相处，所以就会有交叉感染的状况，加上表演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飞沫等等的分泌物会沾染到去乐器、咪等等的物件表面，又或者在如厕期间会传播病毒，以致酒吧是有其他人受感染的。这个是来自今日苹果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看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讲到就是政府业界就商讨一些禁酒令的替代方案问题。政府前日宣布以立例禁止酒吧以及食肆卖酒，不过措施引起社会反响，有认为效用不大之余将会影响业界的生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态度软化，指出禁酒令是非常困难的课题，亦都话到愿意继续就聆听业界的意见的。根据了解，行会昨日在会上除了讨论是否落实禁酒令，亦都有讨论到就是取替禁酒令的方案，除了就是提出酒吧食肆座位之间的距离还有就是人数限制之外，亦都有提出以赔偿措施换取食肆暂时关门。不过政府暂时不会考虑这个做法，因为另有酒牌的酒吧食肆有8600间，一般食肆更加数以万计，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而且难以定义赔偿的类别以及就是赔偿的金额。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就表示，根据他了解，政府就持开放态度，以及就愿意就禁酒令作出调整，是希望寻找到一个被社会接纳、市民愿意彼此监管的方案。他指出， 取替方案必须符合咧就系市民大众接受，以及咧就系够快有效嘅条件，咁啊而且受到政府认可，否则啊政府继续咧就会推行禁酒令。佢重申啦，若果香港人仍然唔自律嘅话，政府咧就唯有采取更加严厉甚至极端嘅手法限制社会接触噶。專家已經警告，未來十日將會是香港能否令到疫情受控的關鍵，因此立法工作以及限制措施需要在幾日的時間之內有定案的。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好，麻煩小白。接著看下來自香港文匯報今日的內頁要聞，就有綜合看下全球的疫情爆發到什麼地步。在內文當中講到新冠這個肺炎，新冠肺炎咧，就全球感染的人數咧，就連日嚟咧呈現一個指數式的爆發，病例就在短短一個禮拜內咧，就由不足20万咧，去到尋日咧係突破40万嘅。世界衛生組織咧，尋日表示啊，美國同歐洲已經佔了全球隔夜新增個案是85%之多，其中美國新增個案升幅就不斷擴大，有機會是取代歐洲成為全球大流行的新陣央。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警告，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呼籲全球各地政府是互相協調，改變大流行的發展趨勢。咁啊，睇下咧世界各地嘅發展如何啦。先睇印度，印度總理莫迪咧，尋日宣布咧，係從下個禮拜二嘅午夜開始咧，就全國封鎖21日，禁止所有民眾係離開屋企。咁呢一個嘅情況會令到咧全球受封城以及係宵禁等等抗疫措施影響嘅人口數量係達到咧26亿嘅。新加坡方面點咧？新加坡咧就同香港一樣，近日咧都係出現咧本地同輸入確診個案急增嘅情況。當地衛生部係宣布咧，由禮拜四嘅午夜開始係關閉所有嘅酒吧同埋娛樂場所，包括夜總會、戲院、卡拉 OK、劇院等等。咁除咗辦公室同埋學校以外啊，係禁止埋咧包括紅白議事在內啊所有超過10个人嘅聚會嘅。咁而新加坡至今咧其實係未要求學校停課嘅喎。咁但係咧衛生部門就尋日下令所有補習社同埋課外活動中心咧係暫停營業，以減少學生跨校接觸嘅。又睇下泰國方面啦，泰國咧就宣布咧由聽日開始就實施緊急狀態，當局咧將會設置可以收容過千人嘅大型隔離設施，就喺馬路設置咧係檢查關卡，以加強落實早前宣布嘅封城措施嘅。呢個咧就係仲有可以睇埋呢個歐洲的意大利添啊！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嚴峻啦，前線醫護咧更加早已經失守啦。咁啊，截至到前日，當地咧有多達係4824名嘅醫護人員係確診，佔咗全國病例嘅總數係7.5%嘅。更加咧已經先後有24名嘅醫生咧喺意大利啊係不幸殉職嘅。呢個嚟自今天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咁而家咧带翻大家翻香港咧睇一睇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 DSE 考试啊。咁啊，讲到 DSE 考试取消，考生咧系需要调整策略噶。咁啊，睇一睇今日经济日报带俾我哋嘅一啲消息啦。考评局前日就公布修订之后嘅中英文评核大纲啊。咁啊，其中咧被称为死亡之卷嘅中文科咧就系删减咗说话卷之后咧，阅读卷同埋写作卷咧各增咗4个百分点，去到28%嘅比重，而聆听及综合卷咧增加咗2个百分点，去到20%啊。公开试整体咧就占全科比重咧系由80%下调至到76%，而校本评核咧就增加咗4个百分点，去到24%啊。考评局就解释啦，中文科考试咧所考核嘅能力，同其他嘅卷咧系唔一样嘅，所以咧取消考试之后咧就需要按比例调整其余各卷嘅比重啦。 咁以担任中文科阅卷员十几年嘅宁波工学中文科老师黄美琪就相信啦，调整之后咧就会令到书写能力较佳嘅考生带嚟优势，如虎添翼。不过咧，对于一啲文字功夫较弱嘅考生嚟讲咧，原本系谂住靠口试拉分突围，但系取消咗口试之后咧，原本成绩临近合格边缘嘅考生咧，恐怕就会有拉低成绩嘅情况，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啊！咁黄美琪都建议考生咧多啲花功夫温习阅读卷甲部嘅范文，因为咧佢系占全卷30%嘅，咁啊可以咧凭自己嘅努力把握。有啲人咧甚至乎最多可以攞到28-9分嘅。咁佢就话啦，几分咧就可以争一个等级，咁可以特别留意过往咧未考核过嘅范文篇章。咁至于中文写作方面咧，黄美琪亦都建议考生咧应该更加谨慎选题嘅，选择自己最得心应手嘅文种，切忌铤而走险啊。咁佢就话啦，唔好当自己系小说作家咁样去创作，亦都唔需要太过天马行空。他留意到咧，过往嘅考生咧，或者系任教嘅学生选材嘅时候咧，会出现一啲韩剧先至会出现嘅巧合桥段啊，例如系突然之间被车撞死啦，太多嘅巧合性，生离死别咧系比较虚假嘅。虽然咧就唔算离题，不过咧就较难咧获得上品嘅分数。建议学生咧系用翻自己嘅学生身份出发，环绕亲情啊或者友情等等比较踏实嘅选材咧。是会能够表达到深度的，而且咧系触动到人的心灵。这个咧系嚟自今日《经济日报》的报道。 希望今年大家作文的时候唔好写埋啲丧尸落去啦吓。 系咯系咯， 虽然丧尸都好 踏实啲啦， 踏实啲好啲。好，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寻日接纳咗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建议，任命58岁的张举能明年1月11日开始咧就系接替马道立噶，成为本港回归以嚟第三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法官表示，对于任命深感。榮幸，將會就是盡力所能確保就是法治和司法獨立得以維持，個人權力和自由獲得保障。有資深大律師認為張官立場保守，在目前社會的狀況，認為比起過往兩名首席法官，張官更加有需要就是秉持著司法公義捍衛法治。這樣說的首任中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就形容張官可以話咧就係為人正直啦，而且咧係一個能幹嘅法官，憑佢嘅司法同埋行政經驗，一定能夠喺呢個充滿挑戰嘅時代，有效咁樣領導司法機構。咁佢亦都話到相信立法會一如既往負責任同埋有效咁樣處理張舉能嘅任命，強調必須避免將司法任命政治化。咁任何政治化亦都會破壞一國兩制基礎下嘅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噶。以上嚟自明報嘅報導。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8:52是星期三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看到隔晚美股呢简直是坐了火箭升得几凌厉下啦。今日有没有机会呢大歇下港股都会升，因为之前都有一些嘅情况是这样的，美股大升但港股呢反而到头跌落去或者不多喐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咁就即係琴日港股其實都有一定升幅喺度嘅，咁啊最主要都睇到道指期貨啦，琴日喺亞洲時段已經有上升啦，咁啊當然啦，琴日美股喺收市前咧個升幅進一步加大啦，咁所以睇到港股呢邊個夜期啦，都係個升幅係再進一步上揚嘅，咁啊我相信今日港股應該都可以跟隨到外圍咧有個高開嘅情況啦。啊，試上23,000附近嗰啲水平嘅，咁啊最近就其實整體個氣氛係改善咗嘅。我諗即係除咗美國大家憧憬會推出一啲嘅措施去刺激經濟之外啦，咁大家亦都睇到啦，歐美各國其實都採取咗比較嚴厲嘅封閉嘅措施啦，希望可以堵截到呢個病毒嘅源頭啦，去減低個感染率。咁啊，即係期望就嚟緊一兩個月開始睇到啲效果啦。咁所以市場都有對呢啲方面都有啲憧憬啦。咁暫時我諗港股啦，即係經歷咗咁大幅度嘅調整啦。就算往後經濟向下，都令到股市仲有啲壓力到啦。中間 點都會有一啲我哋所謂熊市中嘅反彈啦。咁啊，暫時我諗短線可以睇一睇，譬如23,500附近嗰啲阻力先啦。咁下面就22,500應該係啲支持位置啦。 嗯，咁啊，美股就坐火箭啦，都係坐火箭上去嘅咧，就係騰訊啊。睇到琴日咧，騰訊升咗咧17.2%啊，升接近5% 啦。今日有冇機會延續呢個升勢咧？ 如果睇 ADR 咧，就應該上370樓上嘅。咁啊，即係其實騰訊之前出嚟嘅業績咧，大家都非常滿意嘅。咁啊，除咗手遊業務啦，即係有翻個復甦之外啦，大家睇到佢個全球化策略咧都奏效啦。而家都唔單止即係嚟自內地市場啦，海外市場都係重要收入來源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好似微信商業化進程，亦都係做得好理想嘅。咁所以你睇到個市當佢反彈嘅時間，騰訊往往係第一批能夠做得比較理想嘅股份啦，咁啊，暫時睇即係個市場氣氛理想翻啲啦，咁再加埋個業務前景大家都睇得 OK 啦，咁我覺得騰訊你話即係彈翻上380啊，甚至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掂一掂400附近咧，我覺得都值得期待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自由 嘅。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嗯，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hashtag 又请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哎呀，朝朝早咧，华梅姐把声好鬼销魂啊，真系， 甜美嘅声线， 咩叫销魂啊，小伯， 冇啊，听人哋个心底卜卜卜卜咁跳啊嘛， 通常销魂啦，跟你有两个字噶， 系咩？ 食骨， 销魂咩？ 烧魂食骨， 烧魂食骨 系啊，好似入心入肺咁。 哦，原来系咁样。 系咪男人嚟噶你？ 我梗系啦。 系啊，佢睇、啊、得少啊，嗰啲色情文学系、啊 哎、 情色用啲，唔识用呢啲字 啊。真系文学 style 嗰啲层级先去到呢啲字噶。 系啊，真系啊。 哎呀，你报纸嗰啲咩？ 系啊。唔得噶， 西北圈嗰啲唔得。 系啊，嗰啲唔得。我留意到咧，报纸题外话咧，佢之前停咗一排嘅嗰个东南西北圈，今日咧 有停过咩？ 有啊，抗疫时间。不过今日咧又出翻嚟咯， 好紧张嘅佢呢个圈。 系啊，啲叔叔伯伯就系以嗰一份报纸嚟 增长知识， 系啊，掌握知识。 我谂唔止嘅，嗰啲系调剂嘅啫。 系啊，有冇机会趁住呢啲调剂生活嘅嘢咧，令到大家又可以同心抗疫一下咧？话 冇啊，冇啊，睇咗啲唔会啊吓，系啊，真系我哋睇翻啲健康啲嘅嘢，即等于啦，我哋喺抗疫嘅时候呢，阿欧小白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有啲嘢咧，我哋真系睇到人哋做啦，我哋都会失笑，咁即系话。代表那些行为真的未必是那麼有意思，还有可能是过分怕得滞，蛇龟了一些，我们所谓的一定会有一些是更加有效，还有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合乎科学卫生的做法的。嗯，我想讲其实都有个别的，我有听到有些电台节目，你们电台啊，都有些主持呢都有讲到呢，较早前不是有些朋友仔呢，啊，真系有趣啦！咪将自己攞啲银钱咧，点样洗啊？洗完干净，跟住再晾翻干佢相啦。 系啊， 咪即系个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噶。 系，嗯，啊，话啲银纸其实系污糟噶嘛。 咁不嬲咧，我哋从小咧都已经系被教导啦。银纸咧都确系嘅，即系如果你要数咧，多菌啊，多人掂过啊，比较系污糟嘅咧，除咗银纸啊。除了廁所板咁樣嗰啲之外啦，咁真係嘅銀紙咧都係好多人掂過，所以我哋都會相信佢可能會有好多菌喎。咁於是咧喺呢個抗疫情況底下咧，大家就係一啲擔心，竟然攞啲銀紙去洗，真係揾水洗嗰啲啦，洗潔精啊、洗衣粉啊咁樣。係啦，我哋都會用一個咧 得唔得噶？即系用个问号咧嚟到去概括佢、总结佢嘅。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合乎逻辑啲去谂啦，如果喺呢个疫情底下，大家啦用钱嘅时候、使钱时候都担心嘅话，咁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几样嘢嘅啫嘛。电子支付咯，多啲用系嘛，仲、有第二样用紫外光灯啦。如果你屋企有买到嗰啲嘅话，其实我有买咗一个，咁可以照射下啦。仲有最方便嘅做法就咩啊？ 系咩？ 我宁愿勤洗手咯， 系 掂完银纸唔好掂块面咯。 系啊，话梅姐讲得啱啊，正所谓勤洗手，唔好做传染病嘅边几个字啊？ 我九点后先再出现啊，话你听。 好。 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啦，界限街上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上桥位封咗噶，咁车辆咧就要改行路面啊，咁影响到界限街啦，去观塘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重复多次位置。界限街上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上桥位封闭啦，车辆咧就要改行路面去观塘方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师兄祠堂的节目主持凌子维。房屋政策咧系香港人非常之着紧嘅议题，无论系公共房屋嘅轮候时间，亦或是租金或者楼价高企啦，我都同你一样非常之关注。当然希望人人有个安乐窝啦。我就已经登记咗做选民，喺今年嘅立法会选举中投票，选出民意代表，向政府表达我哋嘅诉求。如果你仲未登记成为选民嘅话，就要快啲行动啦！5月2日就截止噶啦，放心，选民提供嘅资料啦，只会用作选民登记同埋选举有关嘅用途。选举事务处已经尽量采取各种可行方法，确保有关嘅资料唔会被滥用。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港台电视节目港台电视31看到就紧的了，上网在港台 YouTube Channel 和 Facebook 专页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 Screen 和 RTHK on the go， 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抗疫嘅道路咧就要持之以恒嘅，有啲耐性嘅，就好似咧话梅姐咁样啊，依然咧坚持忍耐啊！新闻过后咧，继续同我哋 hashtag 一番啊，话梅姐， 梗系啦，嗱，今日咧就直钱啦，你呢一个介绍我出嚟吓，抵你出粮啦，今日吓， 多谢你。 咁咧，我话梅姐咧系要坚持到底啊！你以为？在九点前吓、啊，要报新闻就可以夹断我啊？唔得啦，好啦，我咧始终都要讲我嘅 hashtag 噶嘛，你咧？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惊到银纸都攞去洗。想证明抗疫其实有计 啊！证明抗疫其实有，唔该，华梅姐， 唔该 晒， 拜拜。 好，咁啊，送走咗华梅姐之后咧，我哋有另一位嘅晨光嘅拍档啦，就系林慧芭比。今日星期三咧就要交俾啊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啊。今日嘅题目咧，上堂嘅题目就系、是、喂，海外嘅学生咧翻到香港啦，咁、啊，究竟咧啊课程会点去安排啦？开学嘅须知咧又系啲乜嘢？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立即听听佢啊。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咧就请嚟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Morning Hello 啊 Samuel 话你做呢一行咧呢一排相信就好忙碌啦，除咗咧可能要协助了解一下咧啲外国学府有啲乜嘢相关嘅措施咧去应对呢一个新型肺炎之外咧，啊有好多回流嘅学生会唔会都需要你哋嘅帮助咧？ 系啊，呢几日星期系特别忙啦，几方便啦。一嚟佢哋又赶及翻香港啦，有好多学生。咁另外就系 A level 同埋 GCSE， 佢哋嗰个高级程度会考同埋个会考都 cancel 啊嘛。咁变咗好多家长去打电话嚟问，究竟佢哋有啲咩implication 咧？究竟影响有几大啦？ 嗱喺一啲嘅报道上面咧，其实我谂香港人咧最印象深刻咧，就会见到好多呢一排都翻出嚟香港嘅留学生啦。咁但系其实咧都想了解一下，到底咧点解咁多学生会选择喺呢一段时间翻嚟香港咧？系因为香港即系俾到佢哋一个安全感啊，定还是其实佢哋可能喺外国，特别系英国啦吓，留嘅学府咧或者系啲住宿咧，都系有啲原因要迫使佢哋翻嚟香港咧？ 一嚟其實大家都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貨富之界，咁所以其實本身佢哋都會翻嚟香港噶，佢哋唔係即係特登全部都走曬。咁第二嚟就係其實早喺兩個禮拜前，大概英國有啲消息啦，就話有機會會停課啦。咁而家直情係抗爭停埋添啦。但係兩個禮拜前，佢直情係香港都有個衛生局都有個呼籲，係話歐美地區嘅學生就呼籲你要翻嚟嘅就早啲翻嚟啦，及早回港啦。咁所以就突然間有一個 weekend 係好多歐洲學生，正止英國，其實成個歐洲咧都趕及去買機票啦，都可能睇到啲報道話咩去到$70,000張機票啊， 係啊，好多人驚， 就係急住搶機票翻嚟香港咁咯。咁其實係早咗兩個禮拜放呢個復活節假嘅。 係，咁其實嗱，即係作為一個中介啦，叫做你哋都會係協調一啲海外嘅學府同埋一啲家長啦。咁有冇好多嘅信息咧喺學府裏邊咧，都係會透過你哋啊，或者係咧，其實都會自己發放俾香港嘅家長，同埋大家其實個情緒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情緒真係令人擔心嘅，因為呢個疫情冇人估到多過兩個禮拜內嘅事，可能其實幾日已經好多改變。咁尤其呢三四個禮拜對我哋嚟講係特別多工作啦，因為雖然家長其實都收到 email 啊，大家睇到嘅資訊都一樣，咁但係不停咁改變，即係一開始就話復活節假咧，學校會保持開放，咁就叫建議學生就唔好翻嚟香港嘅最早期，因為嗰陣時香港我哋嘅疫情比較嚴重啦。咁但係當英國開始確診多咗啦，咁英國嘅學校就開始話，唔係啦，有啲學校就可能早啲復活節假啦，但係仍然相信咧復活節假後咧會繼續上堂嘅。嗰陣時個考試又未 cancel。咁所以有啲學生咧，到嗰陣時就話：，不如咁我留翻低啦，我就唔好翻香港，係嘛？咁但係去到後期，開始又 cancel 咗考試， 跟住有啲學校就開始要關門嘅時候，咁家長咪越嚟越擔心啦，究竟我翻嚟好定唔翻嚟好咧？搭飛機又驚感染機會仲高，咁因為其實事實英國好大嘅，咁個倫敦 Birmingham 大城市咁啊，當然係危險啲啦，因為人口多啦。但其實你佢啲埠仔，譬如 Devon 啊、蘇格蘭啊或者東部咁樣，其實佢哋可能成個省一個確診個案可能得一兩個嘅啫。咁學生事實上係有權留翻喺嗰啲地方係安全過你翻香港，咁所以家長咪好十五十六啊，不斷問我哋攞意見咯。 嗯，同埋我諗，如果你係住寄宿學校咧，如果你又唔係好出去嘅話咧，基本上如果學校裏邊冇確診個案咧，其實留喺學校應該係更加安全咯。 其實係噶，我有啲學校朋友，我打電話俾佢，我同佢講喂，香港而家咁樣咁樣，倫敦咁樣咁樣，佢哋係直情好 surprise 嘅嚇，冇理由噶，我哋呢邊仲係好開心喎，日日都騎緊馬，日日都去緊嗰個農場嗰度摘緊啲菜。佢哋完全都唔知个世界原来系咁乱嘅。 嗯，咁你哋会唔会都其实同佢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到底咩嘅情况，或者边一啲嘅学校啊，住喺边一区啊，应该咩时段翻嚟咧？因为我相信其实好多家长咧，虽然话收到嗰边嘅一啲 email 啦，但又未必话睇得明啦。有啲家长嘅英文程度未必系咁好，又或者系理解嗰个 email 嘅时候咧，都会去谂下，到底而家香港嘅情况啊，又或者由英国嗰边咧翻嚟香港中间嘅，无论系搭车啊或者搭飞机啊，中间啲路程嘅嗰个风险啦，你哋都会唔会系接触好多呢一啲 case 啊？ 都啊，咁我自己有个谂法俾家长嘅就系，我叫佢哋永远都唔好太急去做一件事嘅，即系虽然我知道好难，尤其是当时政府个呼吁啊，大家快啲翻嚟，咁但系喺咁急嘅时间，其实一嚟你未必买到机票啦，而二嚟嗰个机场人又特别多，系嘛，你嘅卫生嘅。用品啊，即係譬如你嘅口罩夠唔夠啊，消毒嘅 liquid 夠唔夠啊，咁其實好多嘢都安排唔切，其實所有 decision 當時其實可以拖慢少少，再決定究竟係翻嚟定唔翻嚟，其實我哋都好難俾嘅 advice 話究竟留低好定係翻嚟好，留低有個好處就係而家復活節假後啦，就算佢真係停課。其實你都是要 online 上課，尤其是 A level 已經延遲了，他們看嚟緊的課堂的重要性更加高。咁你翻嚟香港，你再網上課堂，你有時差噶嘛？係嘛？你就變咗要夜晚五點鐘去一路翻學，翻到夜晚可能十一點鐘咁樣。咁你其實留翻低係亦都有佢嘅好處，但係家長始終擔心喎，即係自己仔女咁細個喺嗰邊。 都系嘅，咁啊嗱，头先听阿 Samuel 啱啱都讲话咧，原来都系会安排好似香港咁样咧，即系都系有一啲视像嘅教学啦。稍后咁嗱，香港咧都系嘅，其实一啲考试咧系延迟咗。咁如果英国嗰边嘅考试都延迟咗，咁变相系咪其实大家就唔需要咁担心话出咗成绩之后咧，好难去接轨，或者嗰段时间系唔够佢哋去选择啲海外学府报读咁样咧？ 嗱，分几批学生啦。一般嚟讲，如果我哋英国就读紧去报英国大学，你一早已经拣咗大学噶啦。你个联招系早喺一月十五号之前，其实大部分学生已经报晒啦，因为嗰个系大部分嘅学生截止日期。咁喺选择大学方面，你就唔需要话而家做呢班决定嘅。但系公开试取消咧，一个好大问题就系大学冇咗一个公平嘅准则去筛选学生。咁喺 A level 同 IB 呢两样嘢取消咗啦。喺呢两个考试底下，其实佢哋而家话个措施就系睇翻你。學校對你的評分，咁但係其實每間學校都唔同， 係咯，係 嘛？大家老師有啲一對四十，有啲一對十，有啲一對五，咁佢對你嘅認知亦都唔同，係嘛？咁所以好難有個既定嘅標準去俾所有學校去公平咁去睇唔同嘅學生。咁但係手上講咗幾個 point 啦，佢話一定今年所有嘅英國學生咧都會攞到個 qualification， 一定會攞到個學術嘅 progress 㗎啦。第二就係佢話學生咧就唔會 disadvantage， 即係你哋一定唔會有個不利嘅影響嘅，咁即係有利啦，係嘛？咁所以佢雖然個指引係有少少亂，但係我覺得香港去英國讀書嘅學生大部分都係讀私校嘅。咁如果私校嚟講，可能佢哋仲有個利添，因為大部分嘅私校都係小班教學，咁老師正常嚟講應該都係資源夠同埋認識個學生嘅程度比較高嘅。咁學校嚟緊就話需要更多嘅 data， 更多嘅資料去提供俾考評局，例如你以前嘅測驗啦，你嘅成績表啦，你以前有冇考過 mock 啦，同埋今後咧就好緊要啦，因為三月都係而家，三月前嘅嘢我哋改變唔到，但係三月後。嘅 online 課堂咧就變得好緊要，好緊要，因為大家就可以有個公平嘅 platform 去俾啲學生去測驗，就算 online 測驗都好。咁所以我俾學生嘅建議就係嚟緊，如果你英國讀緊 boarding school， 翻咗嚟香港又好，留咗英國又好， 三月后的课堂一定要上足， 嗯， 啲测验都要俾心机，因为最担心就是香港学生大部分都是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又或者系谂住平时唔努力啦，考试先至一铺咁样就搞掂啦，咁就 系啊，大部分我自己都是咁嘅，系嘛，即系你举手问问题嘅，一定未必够啲鬼仔多，系嘛，你通常就是自己默默地去努力，咁如果呢扎学生。而家冇得用公開試去表現自己啊！你要睇翻你平常嘅表現啊！你就好好開始喺三月後呢一段時間做好曬啲測驗，做好曬啲考試。 嗯， 就算 online 都好，好緊要。老師要提供更多嘅證據去證明佢俾你嗰個分數係點攞嚟嘅。 係。咁嗱，香港嘅學生嚟講咧，就未必會可以計到平時分啦，因為嗰啲準則會可能同英國嗰邊嗰啲標準唔係好同啦。咁加上 DSE 今年就即係冇辦法啦，要延期啦咁。咁需唔需要話有啲乜嘢嘅 exam 啊，或者係啲國際嘅試啊，甚至乎係證書等等咧，佢哋可以去試下讀咧，咁啊令到海外嘅學府都可以多一個準則去參考咧。 嗱，我哋多咗嘅就係做定兩手準備啦。我覺得你 point 做好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全世界都會有遇到呢個問題，唔止英國同香港，即係你韓國都考唔到 A level， 你 Iran 啊、Italy 好多地方都考唔到公開試，包括我覺得咁落去，其實香港嘅 DSE 都好大機會要取消。咁如果真係冇咗公開試評核嘅話咧，我覺得將來即係今年呢扎學生，如果要去海外讀書嘅難度會高咗嘅，因為本地嘅政府一定係叫本地嘅考評局着重睇翻本地嘅影響學生先嘅，呢個肯定。咁所以我覺得今年會有個 grade inflation， 大家成績可能會好錯。如果你本地升學嘅話，咁但係一到去到第二啲國家一個考量就唔同啦，因為其實你譬如香港嘅大學，佢都唔會了解英國嘅每一間中學噶嘛，佢同佢嘅溝通都少啲啦。 系， 系嘛？佢好难就咁攞嗰间学校嘅 predicted grade， 佢哋预测学生嘅分数而收嚟、 嗯。 其实英国一样，英国都未必好熟香港 DSE 嘅学制。 系， 咁所以两手准备要做嘅就系、是，万一你真系考唔到今年英国嘅大学，但你又好想去英国，咁可能你就要报一啲预备班，报定。你唔使俾钱住嘅，咁去到七八月真系入唔到啦。咁你就再去讀個預備班又得，或者有啲嘅國際一年班課程，你唔想嘥一年時間，你可以讀完呢個國際一年班，再入翻嗰間學校嘅二年班咯。 嗯，咁即係其實要揾其他一啲可以博到外國學府，即係第時嘅 Year One 嘅一啲課程，又或者學院咧，去讀一啲課程啦。即係而家要突然之間諗多一條後路出嚟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你冇其他嘅 cert 可以 support 到你嘅、你一定要考一個雅思，呢個係你嘅英文最低要求。咁但係你。就算你雅思考到9分都冇用，佢淨係要你 pass 啫嘛，佢唔需要你高分嘅。 嗯， 咁你其他已經冇其他 qualification 喺咁短時間做到啦、你係快啲 DSE， 如果萬一佢 cancel， 佢唔 cancel 最好啦。但如果佢萬一 cancel 嘅話，可能又係睇翻你平均平時嘅 performance。呢、這個一定是最大機會，咁你就快啲努力，俾啲好嘅 impression 你個班主任啦。 不過我覺得呢個其實幾困難，因為香港始終每一個中學咧，即係講緊有唔同嘅 band 啦，即係有 band one、band two、band three 啦。其實你睇校內成績咧，又好難做到一個公平準則喎、真係。 其實香港已經算好啦，香港咁細，即係你諗下英國有 state school、有 grammar school、有 private school，、有啲一對七，有啲一對四十，哇，其實。同一個問題將會是呢個全球性的問題嚟嘅，有啲同埋你諗下，全世界嚟講，有啲國家影響是大啲噶嘛，俾呢個疫情，有啲我哋譬如我哋一月已經開始停課，英國是啱啱先開始停課，咁大家個影響都唔同，大家嘅中學又咁唔同嘅時候，所以我咪話本地嘅學校升翻本地嘅大學已經係最有優勢噶啦。如果係其他國家咧，我覺得會好難，因為有啲本地嘅大學已經同我即係攞咗我嘅意見，佢話佢問我攞意見，因為佢哋唔了解英國嘅 A level 啊嘛。咁佢哋都嚇，我哋真係好 confused， 我都唔知道今年點樣去收學生好。 造成了很多从来都未遇见过的困难在这里。咁我亦都问下 Samuel 啦，咁嚟到尾声有冇啲乜嘢 tips 或者提示呢俾一啲呢即今年係准备係本身已经报晒话海外升学嘅一啲家长同埋学生呢 如果你諗住今年九月去读中小大学都好啦，你真係好担心九月我都唔知开唔开到学嘅话、我觉得暂时唔需要担心住。萬一开唔到学，我好肯定我哋或者你自己去同学校去倾呢都一定有商量嘅，呢個行係啦，即係好似而家呢個 pandemic situation， 香港都係咁樣。你以前簽嘅 contract 可能唔係要一個學期前通知啊，嗰啲全部都 唔需要擔心。 呢啲都即係應該會睇翻個情況嘅。 係啦，可能會褪後，可以一次入學啦，或者如果喺大學嘅話，可能會遲啲，可能10月啊、11月俾你入學。咁、唯一我最擔心香港學生嘅地方就係、以前我哋去報英國院校，我哋好多資訊攞到嘅。可能佢可以去教育展啊，可以去揾升學顧問面見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個 moment， 其實所有嘢都停曬。資訊越好好難攞到，咁但係你就盡量希望你一路應付你嘅 DSE 網上補習之餘，其餘就可能係聽多啲麥斯巴比啦，可能上網做多啲搜集嘅功夫啦，咁準備好，如果萬一有啲咩事嘅話，起碼你唔好到時先可以去開始諗啊嘛。 嗯，係啦，做定幾手準備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心嘅話咧，相信總會可以做得到你個目標嘅。 OK 嘅。 嗯，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英式教育嘅執行總監 Samuel 陳思明，我哋下一次再傾過啦，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Samuel 啊吓，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海外升学嘅资讯。但系呢个时候咧要做个紧急嘅呼吁， 系啊，有个早餐可以醒俾大家，热煎堆啊， 系 哇，呢、這个真系好啊！一阵间咧嗱，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会接大家嘅电话啦。咁啊，今日咧有一个冷手执个热煎堆嘅时间，如果有啲乜嘢特别啊，想同大家分享嘅，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啊打电话嚟啦，1872388，无论系帮一啲 DSE 嘅考生打气啦，以至系。近排有嗰啲结婚周年纪念啊，以至咧系啊嗰啲求婚纪念日啊，咁样都可以打个电话上嚟嘅1872388啊吓，咁我哋转个头咧就会听大家嘅电话啦。呢、這个时间咧要睇下电视31有啲咩睇咧。 晨光追踪31。 九点半前有我彭仔咧出现喺呢个时空啊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阿刘昌阿昌嘅，早晨阿昌，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系时候介绍下今晚啊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 哇，今晚好多好节目啦、啊， 系咩？ 系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点警讯啊， 系 警讯咧，咁揸车嘅朋友今晚要留意啦。 嗯，有咩事咧？交通警啊？ 都是跟交通警有关的，咁啊，同大家介绍咧，警方嘅新引入一样嘢叫做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 哦，我知啊，scan 下个 QR code 嗰只。 冇错啊，彭爷咧，系咪中个招先？ 吓、啊，我唔揸车。 哦，咁 同埋，如果我揸车，我都会系遵守交通规则嘅。 非常好啊！嗱，头先啱啱介绍嗰样嘢叫做即系俗称电子牛肉干啦、啊。咁、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系点嘅咧？前线嗰啲警员啊。就見到如果有違例泊車咧，就會走埋去。佢哋咧每人有一部電話咁嘅嘢咧，即刻嘟一嘟啊！你個行車證上面嗰個 QR code 個二維碼，咁啊即刻可以咧打印一張牛肉乾出嚟，即刻就 即係同以前手寫咧就唔同啦嚇。 冇錯啊， 會更加準確咯，同埋即係大家唔好諗住僥倖咧。会避过啲牛肉干啊等等啦、 啊、冇错啊，同埋阿 Sir 亦都落单会快咗手啦。 咁佢哋都系做紧正确嘅事嘅， 冇错、啊， 即系唔系话特登阴你嘅， 冇错，咁啊都系自己衰先至会出事嘅。 咁啊，想了解详情，即系话睇今晚8点嘅警讯。 冇错。 好啊， 咁、啊，警讯另外咧有一个环节咧，亦都会介绍咧今晚即系呢一期嘅热话 系咩、 就是违反检疫令啊！ 哦，系、 啊， 究竟有嗰、那个惩处或者系会有咩后果 咧？冇错啦，同埋点样先至叫做违反咧？咁、左邻右里或者啲普通市民点样又举报嗰啲违反嘅人士咧？今晚8点警讯 系， 真系要留意一下 啦，一齐注意一下。好，除此之外，8点晚上嘅时间应该有日常8点啦。 冇错，心水清嘅朋友，咁、日上8点咧，就今晚同大家讲下咧，咁啊有家居隔离啦，开始咗啦，即系外国嚟嘅家居隔离，咁啊有啲外佣姐姐啊，咁啊都啱啱抵港噶嘛， 咁 系 喺边度咧？咁样 冇错啦，喺边度隔离咧？但系佢哋又要强制14日家居检疫噶嘛， 系咯， 咁点搞咧？即系同好多雇主啊有啲好大矛盾啊。 哦，咁今晚嘅日常8点会点样帮我哋啊？ 今晚咧就请嚟一位咧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嘅主席，同大家讲下究竟应该点样处理啊？ 吓。 系啊， 咁好啦，好多家庭屋企都有姐姐嘛，都要一齐睇睇今晚嘅讲解吓。 冇错啦，咁啊，继续啦，日常8点啦，咁啊，即系而家好多停课不停学，好多 學生咧就喺屋企咧用視像聽書噶嘛。 嗯。 咁原來老友記啊，啲長者都係可以咁做嘅。 點樣啊？ 嗱，原來咧好多老友記咧喺接受緊呢個音樂治療嘅，即 係。係啊。 是啊，即係好多音樂治療師之前啊，疫情出現之前，佢哋上門去幫，或者去啲老人中心嗰度幫佢哋音樂治療啦。咁但係而家咁點辦咧？ 係咯， 咁啊， 係咪網上啦，視像啦？ 冇錯啦，咁啊，視像都可以嘅喎。咁但係視像又點樣音樂治療啲老友記咧？ 雖然話而家好多老友記好精靈啊，識得上網，識得寫 program 添啦。 係啊， 咁但係啊，始終都仲有可能有部分對於呢一個嘅 IT 嗰啲事物咧，唔係咁掌握得即係好嘅哥哥姐姐。咁佢哋係咪真係咁容易去理解或者係用呢一個嘅網上視像嚟到去照顧翻自己咯？嗬， 係咯，嗱，即係佢哋可能好多用。科技嘢已經震騰騰，好驚噶啦嘛！哇，你仲要治療我咁，究竟點操作噶咧？ 哦，咁今晚嘅日常八點半會講嘅， 冇錯啦。 仲有冇補充？ 上最後一個，今晚九點半31看世界，帶大家睇下追蹤俄羅斯黑客啊！睇下呢啲黑客咧，就之前話美國特朗普嗰個總統選舉咧，嗰次咧，即係2016年，佢哋有背後有 通俄門， 冇錯啦。咁究竟呢班黑客係何許人也咧？今晚節目同大家介紹下。 咁驚！竟然喺呢一個嘅咩節目講一次？ 31看世界， 喺31看世界都可以知道呢、這個哇俄國嘅黑客究竟咩嘅樣貌，唔通 係 乜嘢嘅做法啊？ 佢哋點樣黑法呢？今晚睇下啦，真係。 好，咁今朝同阿劉暢咧就傾到呢度先，咁都係今晚港台電視31嘅選擇嚟嘅，咁睇下聽眾朋友咧會唔會考慮咧睇一睇啦嚇。好，下次再同你傾掛暢啊， 好， 拜 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安排第二批专机接载滞留在湖北省的香港居民返港。带队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今明两日每日分别开出两班航班，接载共超过500名香港居民返港。他们来自距离武汉两至三个钟头车程的孝感市、咸宁市、黄石市，预计285名的港人会在今日乘搭两架专机返港。他表示，乘坐第二批专机港人居住地点远离武汉市，当中16岁以下的占了四分之一。部分親人會乘搭專機前往當地陪同這些未成年人士返港，返港人士亦都包括文憑試考生、孕婦、武漢市以外有緊急需要或醫療需要的港人。今次行動沒有包括在武漢香港居民。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政府提出禁止酒吧和食肆等賣酒的做法無助對抗疫情。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目前需要果斷有效的方案，而並非繼續糾纏在喝不喝酒。他認為要切斷傳播鏈，應該杜絕人群聚集。即使禁酒，市民聚餐、傾談亦都會有風險，既然未必適用，又引起業界不滿，反問是否值得。另外，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馬道立，湯家驊認為張舉能富有行政工作的經驗，謙虛有禮，不認為他會比馬道立更加保守。美國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患者增加至超過53000人，超過700人死亡。紐約市接近有15000人確診，繼續是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地方。紐約州長國務說，紐約州確診數字平均每隔三日就加倍，估計疫情高峰期在2至3個星期之後。 不過，總統特朗普對疫情似乎態度樂觀，他形容現時疫情危機開始結束，又期望美國在復活節假期能夠恢復經濟活動。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白考夫婦亦都宣布確診。白考在 Twitter 表示，他和太太當地星期日起出現咳嗽、發燒等的病徵，並在星期一對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白考說他們正在進行家居隔離，但就說不清楚自己感染病毒的來源。新型肺炎疫情繼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肆虐，意大利新增新型肺炎5249宗，累計69176宗，死亡人數增加至6800多人，新增病例數字是疫情爆發以來第二高，但是當地民防部門說數字增加，但是受感染比率已經放緩。西班牙的確診數字接近40000，過去一日新增超過500宗，疫情嚴峻之餘更加蔓延至首都馬德里、巴塞羅那以外的地區，當地有超過5000名醫護確診，全國近2800人死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稍後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日間相當溫暖，晚上至到週末有雷雨。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366點，升710點，總成交金額131億5000多萬。上证综合指数报276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2，升12蚊；阿里巴巴181蚊，系升6.5；友邦保险66.8，升2.9；美团点评90.15，系升4.7；建设银行6.33。升6仙，中国平安75.85，升2.3，港交所231.4，升7.6，中国海洋石油7.43，升3.1，小米集团10.32，升3.2，信宇光学科技109.9，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10.88，瑞士法郎0.982，澳元0.596。加元1.443，新西兰元0.582，人民币7.058，英镑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8点，升946点。港金现价报14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11美元，卖出162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界限街啦。较早前界限街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上桥位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各士道对出；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排我们每日都会收到很多同防疫有关的资讯，但相反，对于少数族裔人士，他就要迟啲先收到同样资讯的翻译版本了。除了非华裔人士之外，在抗疫期间，不少残疾人士的日常生活也都格外艰难。例如视障人士平时要靠触觉代替视觉，双手会有更大的机会接触到细菌病毒。有些长期病患者每日都要注射针剂去控制病情。不过近日就因为多了人抢购消毒产品，令他们买不到酒精棉，亦都有残疾人士和长者因为花费不起或者行动不便而不够人争基本的防疫物资。另外，一些原本靠读唇或者辨认口型来沟通的听障人士，亦都因为人人戴晒口罩，增加了沟通的障碍而觉得彷徨。疫症当前，除了用口罩、酒精、漂白水，更加需要关爱、共融、不歧视。处于弱势的人士多一分保障，就等于大众就多一分安全。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1，享乐时代是小白白元浩啊， 系啊，咁我自己享乐唔得嘅，梗系要诚邀啊彭爷爷都喺度啦 ，hello， 口都震埋，小白， 梗系啦，一听到系你嘅时候，个心唔 hip 啊，知你噶啦， 我有要求啊， 咩啊？ 我要求阿監製咧，可唔可以咧請你哋完咗呢一個享樂時代咧？我有個音樂選擇同大家分享啊！ 可以，當然可以。 係啊，我買喺支持呢一個唱片工業啊！我有自己真金白銀買咗張外語碟啊！ 呢個 打一陣咧，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嘅single咧，即係聽完之後都係啊， 開心 心嘅。 係咩？喂，呢個嘢咧第一集我有睇。 系咧，原来咧， 系点啊点啊？ 我喺嗰个串，系咪叫串流平台嗰、那个？ 啊、 要俾钱嗰、那个 啊？系啊 系啊， 嗰个入边啊，发现咗啊呢个嘅人物啊呢一班嘅人物吓、啊， 原来有剧集系咪啊？ 原来有啲短片嘅，廿零分钟嘅，都系佢哋嘅古仔嚟嘅。 哦，睇嚟你零六年嗰个 Scream 已经煲晒啦，你转头呢、這个头发宝宝怀抱。 2016嗰個 Scream 嗰個系列，我煲咗一半之後咧， 放棄，因為原來一套電影你將它變成電視劇集咧，拖長嚟做咧係悶嘅。 係啊，好啊，咁啊轉戰呢一個短劇，一陣你先講多啲，我哋俾阿小白分享一下先。 係啊，嗱咁啱啦，阿彭爺介紹呢個咧，咁我同我呢一個可以話係享樂時代咧不謀而合。 係 咩啊？ 點解咁講嗱？除咗有嘢睇嘅時候咧。点能够冇嘢食啊？即系闭翳啊嘛， 讲唔得噶。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日介绍呢一个嘅食品咧，知道大家近排喺屋企咧都辛苦噶啦。咁啊，可以简单啲或者咧又健康少少嘅食品，自己整嘅。系啦， 系咩？炸鸡有味鸡饭， 冇咁唔好话俾你听。 系咪自己整嘅零食啊？ 佢算系都可以算系零食嘅一种嚟嘅。 零食一种， 零食嘅一种嚟嘅。系啦， 饮品。 唔系饮品，食嘅， 食嘅糖果， 唔系糖果。 先估咗系咪日式嘅先，收窄个范围， 梗系唔系啦，咁易俾你估到咩？ 唔系噶，你系几易俾人估到噶？ 唔系噶，你睇下佢已经估，佢估个日式食品已经估咗。 日式咧，起码中九成噶嘛。 系啊，如果佢而家咧话唔系日式咧，咁就难估啦，因为我开始捉唔到啦。 小白， 好啊好啊， 唔系日式系。和式， 哎，错啊， 又嚟啊！ 终于能够俾我大大声同你讲，你错啊！ 咁系咩啊？美式啊，唔通 都唔系美式？今日咧介绍呢个咧，好简单，即系熟悉我嘅人都知道，其实我本身都系一个华侨后裔嚟嘅。 系哦， 系啊，介绍啲印尼食品啊， 印尼嘢， 系啊 ，Beautiful Wednesday 啊，今日系。 嗱，整蝦片咧，咁大家真係要聽啦。 係啊， 因為小白唔係專家，但係佢府上嘅 媽咪 零售堂咧，就真係即係一位咧係極高烹飪技巧嘅娘親。 係啊，一陣間都係講下咧，到底嗰啲蝦片啊點樣可以咧炸得比較上係好食，同埋個樣係好靚。係 咪個電話要轉過去俾阿白友啊？ 唔使啦，呢啲等我搞得㗎啦。再難啲嗰啲先至交俾佢啦。今日介紹呢一個咧，其實好簡單嘅，就有中文嘅，中文叫做加多加多。唔係加少啊，加多加多。嗱，印尼文咧，我哋叫做加多加多嘅。咁係咩嚟嘅咧？ 加啲料嘅要入去。 其實咧，佢就好簡單，佢係印尼嘅沙律嚟嘅。咁係啦，咁呢個沙律咧，預備嗰啲材料就好簡單啦。先講材料先。嗱，椰菜啦，豆角啦，薯仔，咁啊芽菜，即係銀芽啦。仲有啲青瓜啊，跟住咧番茄、雞蛋、炸豆腐。啲果系啦，炸豆腐细细嚿咁样，可能大概 豆腐泡系咪啊？ 唔系豆腐泡啊， 又唔系豆腐泡。 你可以整豆腐泡嘅，或者啲豆腐你中意嘅话，你可以自己炸咗佢，咁样又会第二种风味嘅。又或者系再加埋啲果仁碎喺度，好啦。 系。 咁头先嗰啲材料咧，其实都系好容易，街市就已经全部买得到噶啦。好啦，个关键个情况喺边一度咧？嗱，我哋一定咧要去嗰啲印尼铺，咪周街都系噶印尼铺。咁你就同佢讲一嚿咧，要嗰啲加多加多砖。即係一個磚頭咁樣 嘅，磚嚟嘅。 佢樣咧好似嗰啲食日本咖喱嗰啲一嚿咁嘅咖喱磚，不過佢就唔係叫咖喱磚，佢叫做格鬥格鬥磚。 佢個大細幾係咪好似腐乳咁大㗎咋？ 唔係㗎，佢個大細咧都成個手掌打開咁，即係一個磚頭咁樣嘅。系啊， okay. 所以咪叫加多加多。 我点食啊？ 咁你可以分几餐啊嘛。 系啊， 同埋 咧，我成日想话，如果咁大嚿，我食得细啊。 咁又唔使，你拎过嚟，我帮你食咗，我帮你煮咪煮咗佢啦。唉，好啦，嗱，除咗你攞呢个加多加多砖咧，佢点样整咧？拎住个砖头嘅时候咧，你可能攞个 pan 啦，或者攞个煲仔啦，咁啊抌落去，跟住你就加 佢啊。 系啦，加少少热水整溶佢，一路搅搅搅搅。其实呢个酱咧本身咧。是可以自己整嘅，咁但係即係免卻咗個麻煩咧，咁大家就可以買啲現成、半現成啦，跟住就自己去到一路開稀佢嘅時候咧，加埋啲椰糖啦，適量嘅椰糖啦，唔使太甜噶啦，而家仲加少少嘅白醋，跟住一路搞到佢咧就啵啵啵啵啵，咁呢個已經成為咗一個醬噶啦，好啦。最重要嘅醬咧已經準備好，再加埋頭先講嗰啲材料咧，基本上呢一個叫做格鬥格鬥嘅印尼沙律咧，已經咧係成咗型噶啦。好啦， 你講兜醬，其實你嚿磚開稀咗之後，佢嗰烹醬都幾大兜。 係啊，因為好食啊嘛，整多啲人食。 係咪傳統嚟講呢啲醬就備用嘅咧？ 呢啲醬係啊，都可以備用嘅，你可以收雪櫃。譬如印尼有啲朋友，我以前喺印尼食嘅時候咧，就通常佢哋喺雪櫃攞翻出嚟添，因為佢哋知我怕熱啊。咁、知你怕熱㗎啦，啲醬啊雪凍埋。 埋俾你慢慢食啦，咁啊冻冰冰咁食。 即系其实冻个酱都系冻食嘅。 个酱系冻食嘅，咁你话暖暖地咁，其实都一样 OK， 冇乜所谓嘅、哦。好啦，咁啊头先已经整咗个普通嘅形状喺度啦，咁啊你嗰啲青瓜你会自己切嘅，切得好靓。 头先你讲嗰啲食材系咪全部切粒定切丝定切咩啊？ 最好就切翻例如你青瓜嘅，你可以唔使切丝嘅，切到佢一嚿嚿就得噶啦。即系最好就片一片一片咁样咧，咁食起上嚟就会好。因为你太过太过一粒粒嘅时候咧，你就变用匙羹筆咧，个感觉好似即系开始变咗食糊仔咁样噶。因为嗰个加刀酱咧，其实佢都系有少少似 佢咩色噶，沟开咗出 啡色嘅啡色系啦， 啡色 深啡色嘅， 鱼咁嘅色啊。 有少少似，但就偏向再近深嘅咖啡色咁样咯。 咁佢嘅香味系点噶？ 佢个香味咧有少少花生香喺度啦，而且咧仲有啲几浓郁嘅一种同啲菜香，可能都喺入边都可以咁样形容嘅。咁实际上嚟加埋呢啲咁多嘅菜咁 fresh 嘅菜咧，其实嗰个味道咧系好清新嘅。 正话你讲嗰啲，譬如豆角啊嗰啲，都系生食啊。 豆角嗰啲你咪烚一烚佢先咯，青瓜你咪唔使。 你自己屋企点整先？ 嗱，我自己屋企咧，椰菜嗰啲你会烚一烚啦，豆角啊、薯仔呢啲都会烚咗佢啦，青瓜就唔会烚嘅，番茄就唔会烚嘅，鸡蛋咧就将佢整到烚咗佢一个个鸡蛋，跟住你就可以用嗰啲鸡蛋模咧一解开佢一片片咁啊，好靓咁挤晒喺度。咁我自己屋企嘅食法咧，如果嗰个头先话炸豆腐啦，你可以用豆腐泡，跟住煮一煮佢咁样又得。但系我屋企嘅食法咧就会买嗰啲豆腐砖，跟住就用个镬就炸香嗰啲豆腐砖，跟住先至再摆落去嘅。咁呢个就我觉得就会好味啲。咁另外 啦，你炸 香口啲嘛， 梗系啦。好啦，虾片咧就系其中一样咧，好重要，需要同佢一齐食。 主角依家先出 啦，因为嗰啲虾片咧加埋呢个加刀酱咧，你发觉嗰啲虾片咧系特别好味嘅。好啦， 喺街买得唔得？ 街买都得嘅。街买都一样， 讲完噶 咯，唔系噶，你讲呢个加刀喺街买， 酱有冇得买啊？ 唔系啊，我讲个虾片喺街买， 哦，系啊，如果你喺街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惊，因为虾片好容易会淋啊，系啦，咁所以你喺街买咧就买嗰啲未炸嘅虾片。咁你攞 翻 屋 企 自己炸，系啦。咁但系你攞翻屋企炸嘅时候， 有未炸嘅虾片， 有街市有得卖嘅呢个。 佢大概嘅 size 咧，可能系直径5 cm 一块圆形咁啊，一饼咁嘅嘢嘅。咁佢有好多味嘅，有啲系我哋叫虾片啦，咁嘅虾味啦，有啲系龙虾片啦，有啲可能系鱼嘅鱼味嘅叫鱼片咁样咧。咁佢有唔同嘅 style 嘅，有啲食头好似一个有乌冬饼咁样炸都有嘅。咁你就可以视乎翻自己嗰个喜爱啦。 即系嗰啲系我嚟俾你。攞翻屋企炸嘅， 系啊，嗰啲买翻嚟一包咁挤雪柜，跟住你攞出嚟咧就放喺个油锅嗰度炸，咁你一炸嘅时候就好似细路仔玩嗰啲魔术咁样，又好晒块，你啵一声变到好大块，就系你喺我屋企食嗰啲咧好大块嗰啲虾片咧，咁但系炸嘅时候咧，你一路炸咧就发觉嗰啲虾片咧会挛嘅， 啊， 咁挛嘅时候咧就好影响嗰个食嗰个质感同埋食嗰个方便程度，而且呢个味道咧可能因为挛嘅时候咧，我硬系觉得会冇咁香甜，因为你食个份量可能同个比例你入口嘅时候加埋嗰个加刀咧，咁嗰个比例唔啱啊，因为佢挛咗嘛，咁你就压翻平佢，咁点压咧？你一路炸嘅时候咧，就会用嗰、那个镬当你镬嗰个叫镬铲， 系 铲咧就揿住嗰块虾片。揿住嘅时候，个虾片咧就佢就唔会变形啊！佢一路发嘅时候咧，就一路变到好大块， 咬 横咁样， 唔会挛啦。 系啦，咁就唔会挛啦。咁样嘅虾片咧炸出嚟咧，就开始有啲金黄色，你就捞上嚟，然后咧就攞嗰啲厨房纸咧就垫底先，就印一印佢索索油，因为虾片咧其实好多油嘅，咁啊索索啲油咧，跟住就摆喺度，等佢等一阵间，等佢干少少，跟住你就可以用嘅嗰啲全气嗰啲罐咧就收起佢，咁就可以准备定之后咧，加埋呢个加刀咧。咁就可以非常之正去到享受你嘅電視節目啦、 哦！哇！正話小白都踢爆咗啦，我係我食過啦，食、過 透露咗啫， 係啦， 白 友整嗰啲片咧，但係我有冇食過呢個加多？ 呢、這個真係唔記得你有冇食過， 好似冇整呢樣嘢。 你冇食過啊？ 我下次食咯。 我阿媽而家聽到嘅話，佢一定會整俾你。 即刻整啊！ 咁、又唔需要嘅， 整完攞翻電台。 需要即刻嘅， 揾日啦， 日後啦，係揾日啦， 日後啦。同埋咧，都有啲印尼嗰啲 炸冲头咧，其实如果唔想自己设嗰啲冲头，自己站辛苦咧，其实嗰啲印尼铺都有嘅，可以买嗰啲咧就嚟自印尼嘅，就会香过嚟自越南嘅冲头，咁啊审喺呢一个嘅格斗格斗上面咧，你会发觉嗰种香味会更加香。 系啊，嗱，食嘢咧就日后啦，听歌就而家咯，彭爷系咪啊？ 有冇时间啊？ 有，但系你要介绍翻系嚟自边一个作品？ 有套嚟紧嘅算唔算系叫动画？ 算。 呢个 Trolls 咧话有个 World Tour， 系啊。 咁原来佢有个原声大碟，咁啊买咗咧，入边发现有一首歌咧好好听，同埋好好笑嘅，因为佢话咧以前我哋听嘅就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但系而家变咗做 Trolls 啊。 系啊 ，Want to Have a Good Time 啊，系。 听人咧。 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开心唔好俾佢停啊！继续紧接咧，就有何太电话旁边。何太 ，Hello， 何太， 早晨 啊！即刻分享有咩开心嘢先？ 我女细女就今个星期六生日。 系。细女叫咩名啊？ 细女叫何玲希，今年14岁。 14岁，希希生日快乐啊！14岁， 系咁啊。 咁同埋4月8号我大女生日。 嗯，大女又叫咩名啊？ 大女叫何朗晴。 朗晴， 朗晴， 系啊，咁啊，两位千金生日，咁啊，今年就有啲唔同啦。啊，往年就一定咧星期六日啦出去咧食餐劲嘅，咁但系今年就未必得啦。 妈咪煮咯，系咪？ 系 咪？系咯，仲好啦。如果妈咪煮，系啊， 叫外卖系嘛，叫外卖啦，仲自己煮傻嘅咩？系啊，咁辛苦，系啊，吓真系 阴公。 系啊，咁啊，会不过唔紧要嘅，开心啊，喺屋企。总之咧，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够口罩用啊，应该系今年嘅生日愿望，系咪啊，何太啊？ 本来个女呢几年都喺外国嘅，但系佢。开唔到房啊，所以留咗喺香港，所以就可以庆祝咯。 系好多时，好多嘅家庭都系咁嘅。你放心，唔系单单系你屋企系咁，好多屋企人都系喂开唔到学，或者即系紧急都系英国翻翻嚟啦。咁但系都知道要隔离嘅咧，就要乖啦；唔隔离嘅咧，就都要乖，继续留喺屋企啊，唔好走嚟走去 ，v v v v 啊，叫啲女唔好约 friends 啊，知唔知啊？近排吓何太 系啊，佢而家喺屋企咯。 系佢而家喺屋企系咪？佢而家听紧你讲嘢系咪啊？吓。 未啊！佢两个仲瞓紧觉， 我仲瞓紧觉，睡梦之中 系要醒啦。 系啊，咁啊，你系时候叫醒佢哋啊，因为咧要播佢哋最喜欢嘅三个英文字母嘅歌系咪？BTS 嘅歌。 同埋我想仲要希望啲救护员咧就有多啲口罩用咯，因为而家佢哋。 真係唔想去曬 咯。即係前線嘅醫護人員啦，總之就係、是、即係關醫護啊、醫療啊人員啦，多啲口罩，即係做好最前線嘅防疫咧，先可以拯救到生命噶嘛，係咪啊？ 系啊，系啊。 嗯，咁好啦，咁啊，今个早上你都好锡两位乖女啊吓，拣嚟咧放胆少年团嘅作品啊，系咪啊？我 系啊系啊， 拣嚟呢一首作品《Boy with Love》啊吓，应该系我自己觉得最红嘅作品啦。咁当然佢红嘅作品首首都红噶啦。咁啊，叫醒你两个女咯，好嘛，何太吓、 啊。好好好，唔该你。 拜拜， 拜拜。 Bye bye More than getting gloomy every day. Tell me,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More than the 행복하게 하는 tips. Text me,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Your every picture, 내 말이 나 듣고 싶어. Come be my teacher. 모든 걸 다 가르쳐줘. 时间差唔多够咯，咁啊，听日再继续咧，神光第一线啦，拜拜。